哇，好啦，翻嚟啦，咁啊，喂，咁不打同大家讲完，即系呢个麦迪文嘅缩水人家，喂，不打仲有啲嘢想同我哋一齐倾两句，系咪？ 系啊，喂，咁即系我觉得就即系景细得嚟啊，即系好多议题想讲嘅。 系 咁啊，即系入边就反而我真系拿捏唔到，我啊觉得佢个主题啊真系唔系话太清晰。当然佢有呢个缩水嘅科幻设定啦，但我就直接问下啲即系各位大家讨论下。佢其實最想講乜喎？真係唔係好知道，因為 佢 幾模糊。佢 講 係講活在當下，即係愛就趁現在啊。 都係 還是講中年危機啦、啊，定還是講呢個反環保議題啊？ 唔係，佢樣都有掂到，但係你話佢核心啲嘅咧，核心啲嘅咧，其實佢有幾樣嘢嘅。我覺得啫嚇，咁佢有講移民嘅。佢、 啊、 比較緊，因為佢其實咧，佢幾次第一次就明顯啲係移民啦，但係佢跟住要再入去嗰個地下城嗰刻，其實佢都係一個移民嚟嘅，個其實個意義上一個移民嚟嘅。咁佢會探討一個，當你去放低一個舊嘅生活，放低你嗰、那個即係你以前嗰個地方嘅所有嘅朋友，甚至乎你嘅愛人，去開始一個新生活，同一班你其實唔識嘅人，你又期望。佢哋全部係好好好美好嘅時候，其實到底係咪一定係 turn out 係你想象一樣咧？即係其實佢呢套戲就你講貫徹咧，佢係有貫徹嘅喺佢幾次嘅轉變度。咁佢最後就反而咧係寧願翻去佢而家已經擁有緊嘅朋友同愛人呢一樣嘢嘛。咁即係其實你話佢，如果你簡單講，咪即係嗰時嗰啲許冠傑唱嗰啲咧，咪去移民有咩好啊？去移民做咩三等公民？即其實有少少咁嘅味道。 係，冇錯。咩香港蛙人嗰期喎，係嘛？嗰首歌。係 啦，係啦，係啦。咁當然佢亦都講到咧一啲嚟自即係一啲第二啲國家嘅新移民去咗，即係佢嗰啲地方都好啦。你都見到佢係去自力更生，同埋去繼續去幫一啲即係有困難嘅人。即其實佢呢個係有貫徹到喺成套戲嘅。咁我就覺得佢呢個係比較主題啲，咁但係佢接即係佢有捉到嘅一啲話題咧，佢就好多嘅。我認為係咁啦，睇下分分點睇。 我覺得佢好講嗰種你無論去到邊個地方， 嗯， 即係你諗住去逃避又好，你點都好，嗯，但你會面對翻嘅，始終都係你本身嗰樣嘢嚟嘅，即係你根本走唔甩呢個世界啊。 是 諗住去到嗰度好美滿， 嗯， 都係一樣有佢嘅黑暗面，一樣有困難，一樣有階級， 都要面對翻嗰啲嘢嘅啫。 其實你根本可能係兜來兜去都係一個循環嚟嘅啫，你根本離唔開呢個世界就係咁。 不如去做好一啲真係有意義嘅嘢， 冇一個真正嘅烏托邦嘅，其實 係啦，冇真正的烏托邦。 啱啱啱啱， 你只有去面對。即係用咩心態去面對呢個世界？ 佢就不如將你而家生活緊嗰個社區變成， 嗯， 即係變成接近啲你心目中嘅烏托邦嗰個啦，會唔會咁？ 冇錯， 你寧願積極啲去面對。係 咯係咯係咯，改善嗰個社區嘅一啲不 足。 係啦 係啦 係啦，即係温室有能力嘅時候咧，可以幫助一啲比你弱嘅人咁啊，係咪咁啊？ 系啦，系啦，有咁嘅題目嘅都 系啊，好重添，呢個就唔係觸及啦，唔止觸及咁簡單啦。不如縮水咧，就其實係一個橋嚟嘅啫，唔緊要嘅。 啊，縮水啱。咁同埋，我覺得佢入邊嘅幾正就嗰個即係好點題嘅角色，就係嗰個即係欲望屈金香嗰個，即係嗰個叫咩啊？即係 Big Eyes 嗰個，我覺得已經正啦。 阿影帝啊！ 系咪影帝咯？系咯， 系啊，影帝。 咁佢个角色真系活化成套戏，因为佢太迟出，早啲出咧，调翻就娱乐性会高翻啲。咁而家太迟出又，即系亦都俾佢气氛多啊。但系 好 正， 都 OK 噶咯。 第二男主角嚟噶咯， 早过垃圾婆噶咯，已经出场。 咁啊，系早系真系早过女主角噶啦，严格嚟讲，系啊，可以咁讲。咁佢，我覺得佢有句點題嘅，就係最後喺度笑佢，跟住就話：，你唔好咁傻啊，入去嗰個咩 Stupid Hole 啦，跟住就話咩佢咩人類劣根性，佢下面啊滅亡過快過我哋咁樣。 係啊， 好鬼正！呢啲我反而覺得咧，神來之筆，可能導演最想講啊，講呢樣嘢，即係其實個方位，人類不嬲都滅亡㗎啦，呢個地球啊不嬲都滅亡㗎啦，咁總之。 唔好理，你而家開心，你而家揾到你嘅所愛咪算咯，差唔多，即係係有呢啲咯。即係 日中今日都活到得翻兩分 鐘。係啦，嗰只咁變咗，即係我覺得佢啊，即係表面就正經見景勢嘅，係有啲最後係有即係自己個剔咗曬咧，係想咁樣叫做有啲冷嘲熱諷式咁樣諷刺緊人類咁啦。你問我就大、大橋就咁樣包裝啫。咁我覺得即係個戲種幾另類嘅，即係咁科幻嘅設定。咁正路，即係佢都好傳統嘅拍法啦，一開波，咁然後就慢慢講啲設定啊，又好仔細講咗佢個設定點做啊，點樣做個實驗啊，跟住然後點樣話原來點樣成個過程縮細冇仔細喎， 唔緊要， 連埋啲係啦，啲牙嗰啲咁係啦，原來佢講呢啲，即係估佢唔到咁啊，即係你搞嘢嘅，即係我真係覺得係搞嘢，個呢、這個即對上有呢套戲。好似咁驚喜呢，我就要數到佢發夢王大歷險嘅，即係如果你問我， 哦、 但係估唔到，以為係套即係叫做搞搞笑笑或者少少嘢嘅啫，點解發覺原來嘩好似入面好多嘢想講，句句都過癮，咁有啲嘢反思應該話係啦，咁啲即係我都係同級咯，好似 但係嗰套就大路好多，啲 係即係娛樂性會高啲，亦都 嗰套容易接受好多， 係啊，亦都佢唔係警世嘛，嗰套係講即係似係心靈雞湯嘅啫嘛，即係講啲人生嘅嘢。即係反思嘢，咁呢套個命題啊大好多嘅， 呢套 唔 易入口啊呢套， 係啦，咁所以變咗都理解就縮長嘅，因為咧佢都係禮拜四先上，咁啊陰公我個即係今日而家睇未來嗰兩日就縮到唔知得嗰廿零場， 冇辦法啊，冇辦法， 都真係幾大， 好現實嘅呢啲嘢， 嗰啲咩屯門區啊咩而家咩即係啲偏遠地區，即係嗰啲叫柴灣啊地區戲院咧唔上添，個國信移動迷宮。好收咁 咯，起碼唔係起碼好收過呢套咯，一定 係咁就變咗冇計啦。不過我覺得即係呢啲戲真係啱啲，即係大人睇咯，同埋即係啱，即係認真就唔係後生仔，亦都冇諗住爆谷睇爆谷嘅人睇咯。你都中意諗下嘢，係啦，或者你係啊有宗教背景嘅，可能就想睇下呢啲。 即係其實佢最弊咧係佢 sell 出嚟，仲係話自己係喜劇啊。呢、這個嘢，呢、這個反差有問題啫嘛。如果佢比較，即係會唔係咁樣 sell， 佢話翻呢套其實一套，即係一啲，即係真係有啲議題，有啲嘢要諗嘅戲，可能都好啲。即係你一諗錯咗入場咧，真係會有啲失望。喂，唔係笑片嚟嘅，原來咁樣係。你明諗住諗去睇周星馳笑下啫，點知揾咗成套嚟講人生道理咁就會唔係咁好咯，係咯。是 入面有一個笑位，我覺得幾高，但而家呢度啊唔講得嘅。點解？因為粗口嚟嘅。佢就話原來呢個美國人咧有八樣嘅，唔講得啦嚇。咁啊，嗰八樣嘢 屬於邊幾樣？我上集有講啊。 其實就 係講嚟咯，講 咗。咪話嗰個垃圾婆問佢有咩筆啊？呢、 這 個嗱，我同你講啦，喺香港咧筆唔係粗口嚟嘅，出咗街嘅。系啊， 系咩？ 唔会被列三级嘅， 唔会被正义嘅三级。 香港好简单，啲门字部先会，唔知点解嘅，系啲门字部真系粗口嚟嘅啫。OK， 知道。 讲但系啲字又得嘅，英文又得嘅，系啦， 英文又得， 系唔知点解。OK， 咁但系佢套戏的确里边佢系咁讲噶嘛，即系佢你话嗰个 gag 你可以讲系有几多种 fuck 咧？ 系啊 ，bad kind of fuck 啊嘛，跟住有咩 love fuck， 即系好笑佢译个中文咧。我入戏院睇嘅，坦白讲。我見過中文譯得咧抵死，抵死喎！ 我個中文抵死你先。 係啊，中文譯得抵，即係好到位。 但中文點樣譯咧？咁佢又唔寫得粗口咁。 係咯，係啊，唔係啊，佢咪咩咯？咩佢用膠咯？咩情膠？乜膠？乜膠？又咩開心膠？即係類似咁樣，好搞笑。 咁呢個好啲喎。 係啊係啊係啊，唔差噶，係全場笑嘅唯一啦。即係呢套戲真係都另類，因為講呢鑊嗰陣時都差唔多兩個鐘頭嚟十分鐘，佢先有第一個笑位。如果作為一個喜劇嗰啲嘢真係不老套， 你覺得嗰 係 套套啲錯咗？我又冇 呢個笑位，笑位雖然講完之後又有啲感動啦，但係講話係笑位嘅，係係啦，即係全場笑，咁我覺得 OK 嘅。 可能會唔會佢中文咁譯，所以變咗你覺得係笑位啊？我睇我又冇咁覺得噶。係㗎。 系 咯， 但佢又講得好快噶嘛，咩 love fuck 咁樣， 你 教佢跟住阿伏地文 到咩咩咩咩 fuck， 到底俾同佢搞嘢嗰陣係俾咗啲咩嘅咩嘢嘅 fuck 佢啊嘛，咁 佢又亦都叫同情交，最後 係啦，咁就問你話可唔可以用呢個 fuck 字咧，可唔可以用 make love 呢個字咧？咁咁嗰個女又改一口啊，叫 make fuck 啊嘛。 係 咁樣啊，咁其實佢係呢度啫，咁但係我就冇乜點即係笑啊，係啦，因為我都覺得幾。幾核突嘅嗰度講得，即係如果你喺英文咁睇到，雖然呢個字冇乜特別嘅， 你睇戰爭片佢不斷講㗎啦，咁但係喺呢個垃圾婆口中講就又真係會再核突啲嘅，唔知點解嗯，唔明点解嘅，咁大家睇啊，系咯，好啦，喂，咁我哋咁样讲个第二套啦，系咯，咁冇啦，系咪？咁我哋叫做高潮一齐再讲咗少少关于呢套戏嘅总结啦，系咪？ 好， 好啦，好，咁大家睇啊，其实套戏系有好多意义喺度嘅，系啊， 系， 系啊，如果唔中意去戏院睇啊，就网上都有嘅，系，大家搵渠道啊，系。系啊，系啦，但系套戏值得望下嘅，因为其实冇你谂咁样，唔系一套好简单嘅戏嚟嘅，其实佢讲啲几深，系， 冇错， 系咁啦， 好，咁啊，喂，移动 迷宫啦，系咯，梗系移动迷宫啦，系咯，最所谓最后一集啦，咁啊上一集咧，其实明明完咗之后咧就大闹噶，明明我见香港都系嘅。咁跟住北美就更加啦，流到爆頂啦，即係直情講到都唔知會唔會拍啊，就可能隨時第五天劫一樣咧係 cut 嘅啦。咁啊導演就哀求咁就係㗎啦，即係佢話咧，如果開下一集啦，如果你俾翻我做導演啦，我應承大家一定會一集過，唔會好似其他啲暢銷小説咁咧，就將個第三集就劏開兩集，我一定原汁將最尾一集俾大家睇， 即變相下 俾個機會咁樣嚇，咁啊咁樣噶咯喎，即係小弟初到貴境嚇，即係嗰啲咁噶咯，即係要黑咁滯咯，咁啊中間又遇上呢個男主角因為受傷啊。 哦， 咁就變咗呢套戲咧，原本就應該係2017年嘅，即係2017年就上㗎啦，要咁，但係就拖到變咗依家就2018年頭啦，咁就變咗哇，即係相差好耐啊，同上一集已經，係 啊， 咁就變咗好難，即係咁，佢就話今次係咪話個宣傳就早啲已經放出嚟啦，就叫做 固 定個勢啦， 做得幾足嘅個宣傳， 但香港幾遲喎，香港幾遲喎， 冇都做得足喎，都多㗎，如果你聽電台， 即係比起其他戲。 咁係， 其他戲好多時咧，臨做之前嗰個禮拜先突然間谷嘅啫嘛，之前唔提噶，佢就早少少已經叫做鋪定有個呢套戲會做啦，呢套會做啦咁樣。咁啊，今次如何咧？因為我就趕唔到睇，因為我就真係死都唔想睇貴，因為我就係有一場 IMAX 或者嗰啲咁樣及到，但係哇，我真係唔想睇 IMAX 咯，因為上一集我真係好差覺得，即係我諗住去睇普通版嘅，但係。冇啦，咁我搵唔到，我唔啱，系啊，我唔想啦，咁样，咁 又讲真又唔值睇 IMAX 呢套，你问我啫， 冇需要，虽然我话唔值，唔需要睇 IMAX， 因为我又唔系话有啲咩好劲嘅景啊，啲咩咁样，咁你通常都系话呢套戏都知道会有啲靓景啊，有啲嘢要慢慢细致睇啲景就 IMAX 啫，如果唔系，喂呢套喺普通版我都真系讲真好俾面啦。应该睇早场啊，差唔多啊。 你问我宏观，我觉得就好，即系以娱乐性计啊，好过第二集嘅。 唔系，我会翻睇翻嘅之后系啦。咁 系啦，即系娱乐性计啊。 我讲唔到录音一刻睇啫，因为我哋其实一提咗录音嘅，因为系。 明白。 咁好啦，咁而家今日就不打同阿芬芬睇咗啦。咁你讲。 系啦， 不打讲先啦。 好啊。咁我即系娱乐性啦。嗱，我讲娱乐性啫，我强调。 得唔得？ 有人有，即系你睇第一集嘅《移动迷宫》，其实佢唔系娱乐噶嘛。即系你系一个， 反而觉得 OK 嘅喎。 系啊，唔差噶，即系佢娱乐设定啊嘛，佢系个设定好棍噶嘛，又点解话突然之间又升，定期又升上嚟，咁后边系咪好似嗰啲即系反乌托邦后边俾人监控住，咁你最后先转 到系 嘅啫，系啦，咁啊，但系你知估到啊，因为你个装置肯定人 做 嘅，咁你最多可能外星监控你唔知 系咩 人啫， 咁你会想 系啦，咁你 hold 住你，咁啊，同埋入边又即系变咗咁样咁科幻嘅设定，但系入边又好原始生活噶嘛，又讲得点命题又点样啊，揾命。就啊，點樣可以照俾表現自己？ 社會嘅縮影啊，裏邊係 係啦，咁你正噶嘛，即係又人性又多，跟住又會講佢點樣選啊、拔尖啊，最後都要決定要走出去先係可以生存 啊。 即係好多嘢講噶嘛，其實係㗎。嗱呢套即係一就係一個即係真係有科幻 concept， 好嘢， 又真係講到人性嘅一套好嘅科幻片啦。咁二咧就扭咗去就二就已經係爆谷㗎啦。咁同埋 二嘅電影啊，要強調 係啦，已經爆谷。咁而且二就調翻轉就原來講多嘢，又係嗰啲咩血清啊。咩世紀病毒啊？ 喪屍啊！ 又係 zombie 咁啊！咁你就會即係咁啊，炒咗嘢咁，所以就二個反差咁大合理。咁呢套咧嗱，我覺得咧點樣出嚟？因為咧基於一就好睇啊，上咗個高峰嘛，二就插咗個谷底咁，佢就好似拖翻一條 curve 咧，佢就呢套就去翻中間。嗱，即係不至於呢套就唔係零嘅，肯定，因為咧佢個說故事嘅手法就叫做簡單淺白、直接了當，就娛樂行先就算嘅。 O K。 求有功，就只求无过。咁所以咧，系啦，砌到啲位，系啦，你不能说佢话佢唔识拍，咁佢就叫做稳稳阵阵。个导演就话系咪啦？系啦，即系你而家都一分钟捞都冇得捞啊，错晒咗。整翻套叫《纯爆谷》，我取悦青少年嘅。 系。 咁啊，入边元素多，第一取悦就系、是、以前嘅人出翻晒嚟。即包括啲未死死咗， 即以為佢死咗， 已經死咗嘅人又翻約出翻嚟，未死嗰啲都會提名，有啲片段剪翻、 嗯， 再唔係就最後有致敬，最後即係真係真心 end 啦，致敬翻曬，寫翻啲名咁樣，整到讚人熱淚咁樣，咁、 嗯、 即係同個第一集嗰、那個嗰啲喺嗰個即係見患難入邊，最後逃出嚟迷宮嗰串人就有好深嘅關係嘅，咁、 嗯、 啊即係叫做有個致敬翻第一集啊，咁而個套路就。就又有啲咧取悦青少年啦，入面有啲啊反政府啊、遊行啊、示威啊、中槍啊，跟住佢嗰邊又為咗佢救個兄弟，背後就係話有啲街頭嘅示威，又有一啲戴曬面具，好似即係鐵頭人、香港大師嗰只嗰啲喺度打緊人，咁又有呢啲即係咁樣嘅背景，即係又啱好似叫即係反抗爭啊、反暴力啊、反烏托邦嗰類嘅意識喺入邊嘅。咁啊，三來又串翻第一集嘅女主角出翻嚟啦，即係奸的女主角就與呢個第二集的女主角就有啲愛情位咁咯，你當。 嗯。 咁啊，跟住就即係，唉，樣樣都有，巴羅曼有，咁而佢做得最聰明嘅，我睇完就肯定睇到尾就冇呢個叫做片尾片段，咁而就咁睇獨立睇呢集，肯定冇得再拍落去啦。咁當然我如果收得唔知會唔會又走第四集出嚟啦， 收得， 但起碼呢一個 收得皮啊嘛。 系啦，收得完整嘅，即系个结局系最后真心 end。咁你话再衍生有冇啲外传？咁一定得，你无限点样都可以拍落去啊！但系起码呢一刻系完得完整嘅。咁、嗯、呢个我觉得佢都即系趋向都好咁样咯。 即系佢呢套戏咧，系喺随时变成另一套第五天劫，或者呢个 Terminator Salvation 唔系 Terminator 乜鬼？上咗个叫咩啊？即系有阿 Arnold 嗰套叫咩啊？ 咩？ 阿 John Connor 咩？ 系咪 Salvation？ 分記者嗰啲啊？ 咩分記者 ？Genesis 唔 係 Salvation。 啊 Genesis， 即係佢隨時變成呢啲啊，即係爛尾系列啊。 哦，爛尾，明白。 係啲唔係隨時啊？ 係 啊，即係唔拍落去啊！初初就話係啊，咁佢而家爭取都叫做都完成埋佢啦，已經 all in 吉低㗎啦。咁你仲話外傳喎，大佬？即係你會唔會期望有呢個第五天劫外傳或者呢啲嘢？佢拍得 不過又 轉翻 咁 嘅講， 佢而家轉咗呢個爆谷取向啦。嗱，我就睇好早嘅，我係睇禮拜四中間場晏晝，因為咁啱出去見客偷雞咁樣出睇呢套啊。咁咧，哇！估唔到晏晝咧，哇！現場咧，我入到去做咩事啊？哇！嗱，大家都見我年紀啦，入到去好似咁老咁樣。哇！全場啲靚仔幾開鬼眼啊！喂，真係好多靚仔入去睇喎，佢哋買正價飛喎，佢唔係話平飛，唔係學生嚟喎，即係你如可能都大專嗰啲咁嘅樣啊，即係21、22咁樣。 咁滿唔滿啊 ？friend 滿咗啊？ 唔滿啊！佢哋唔滿噶，佢哋好開心，好投入。 滿咗，滿唔滿？ 滿到爭兩行嘅。 咁同我睇唔同啊！ 係啦，係啦，分分 講 下嘅經歷啦。 係啦，不如係分講下。 嗱，咁我先答翻你頭先，即係夾翻你咁，係好多細路，即係唔係細路嘅，好多十零歲嘅入去睇嘅。咁但係我就啱啱睇嘅，就睇七點幾，就喺荃灣百老匯睇嘅話。 O K。 啊，咁就唔係太多人嘅啫，嗰場我諗係七成人到嘅啫。 哦，明白。 即係我都即場買即場入嗰啲人嚟㗎啦，我已經 係。O K。 咁就咁。咁嗱，諗就講翻套戲啦。咁套戲就。好明顯就係嗰啲青少年嗰啲暢銷書改編嘅套路啦，即係一扎人就反政府，跟住又相識，跟住又一齊闖出一個地方，跟住又有背叛，跟住又反擊，即係都係呢個套路嚟嘅。咁但係佢做得好嘅就真係第一集啦，佢真係第一集嗰個橋係真係做得好好，即係個迷宮橋嗰度真係俾到啲新意嚟嘅，就唔會變翻又係。分歧者啊 ，Hunger Game 嗰啲咁嘅款啊，即係你會覺得話一路追落去會過癮喎、啊、咁樣，但第二集就真係完全冇曬癮啦。 唔係，因為佢哋有講過就話咧，佢哋第一集係跟本書跟得足啲嘅， 係 跟住就自己改到飛起啦，係啊， 咁我冇睇啦，咁就唔知啦。咁第一集係真係堅好睇嘅，係。咁第二集就真係哇，我睇完真係我都有諗過唔睇呢集添嘅，其實我都有諗放棄嘅啦。但如果佢係好似 Hunger Game 咁，將呢集變為上下集咧， 咁佢呢集就死緊嘅，其實係。 係。 即係佢一 都拉唔到兩集啦，我覺得。 要拉 呢集都好單薄噶咯。 要拉實拉到嘅，要拉實拉到 的。你夾硬拉咯，夾硬拉。 咁佢都知明嘅，一早話定俾你哋聽，佢都知道上次賴嘢㗎啦。 係。 一早話定俾你聽，今次係最終㗎啦。咁你啲人點都點都夾埋去嘅，咁個票房點都得嘅，其實係，即係冇問題嘅。咁就講返呢集先啦，咁其實就平平穩穩，好似陳北打你講呢，即係冇驚喜嘅。基本上所有嘅故事劇情呢，你睇得第一節，咁你又知第二段會去點，第三段會去點，其實你都識拍嘅，其實呢度係。 即係估到㗎啦，估到㗎啦。 甚至乎到最尾佢哋咪喺啲火海喺個屋頂度，男女主角攬埋就嚟死咁樣嘅。咁我心諗，嗱，你部直升機千祈唔好喺啲火海， 唔即只要你有睇過呢個 Alien 即係異形大戰。 係啦，你有睇異形二喎，估到一定係咁升上嚟咯。 我諗你千祈唔好升上嚟。 真係升上嚟。 佢真係升上嚟。喂，等人哋合到一號啊，本身有架 TIE Fighter 升上嚟，佢都cut位咗啦。咁你呢度本身又係咁，即係呢啲其實係即係好尷，好即係好正路。 唔係太正路，即係係啦，太正路咯。 但係我明白班僆仔係中意睇嘅，因為你講緊抗爭啊嘛，同大人即係對抗啊嘛。咁佢哋一定會覺得好睇嘅。咁其實我覺得呢集就完全即係雖然佢有啲感動位，有啲同伴要犧牲，但我都覺得唔係太感動嘅喎。 係啊，佢啲角色其實都模糊嘅，你問我。 咁 我就 係。咁我就有留意翻嗰兩個女主角嘅，因為我都幾中意，即係尤其是嗰個 Teresa 咧，即係上次做 即係嚴嗰個， 即係長頭髮嗰個啦。 嚴女主角 係高嗰個，高喎定矮嗰個？ 背叛佢哋嗰個嘛，你講 係啊，即係第一個 長頭髮嗰個，即係第一集嗰個。咁佢上次就係做Model王嘅，我覺得上次靚好多嘅 Model王上次。 哦， 系咯，佢做魔道王嗰个女啊， 系嗰个后生女嗰个，嗰个靓好多， 靓系咩？原来就系佢嚟噶，哦。 咁另外嗰个应该叫做 Blender， 即系短头发嗰个， 系 短头嗰个，嗰个我都有留意，因为我哋知道下一次咧，佢就会做冲梦嘅女主角嘅，佢就 系 做嘉莉嘅， 吓系咩？佢做啊，咁 嗰阵唔会认得噶啦，嗰个知道变咗咁样啦， 咁系你试试执个样， 场面吓动作场面得唔得？其实都还可以嘅，原来佢系， 佢肯做嘅，即系肯动作，肯打晒关斗碌。 咁点解你哋啲 focus 喺晒你度咧？其实其他人嘅 focus 喺个男主角度啊。 哦，嗰啲女就觉得个三个男主角啫。 系， 其实 我哋睇嚟噶嘛。 喂，但系三个其实有个甩皮甩骨嘅，你问我都系睇男主角同第二，即系睇一二嘅。 系嘛？ 系啊，后屘即系第二集死咗出得嚟嗰个。鬼咁樣嘅係啊，睇唔到 喎。係嗰個咩？唔係喎，啲人其實今次最 focus 最多人想睇係嗰個韓國仔話問號啊。 哦，咁咪喎，韓國仔好小氣嘅。 就係多人中意嘅。係 啊，嘥嘅咋，佢係第四個咋。 但係其實好 focus 喺嗰個角色嘅，你知唔知啊？喺三集都，即係我講緊班 fans 啊。 中意睇啊， 明白。 中意睇佢啊，反而佢先係佢哋最想睇嘅角色嚟嘅。 係啦。反而嗰個今集死嗰個咧就冇乜人留意嘅， 係啊，其實係啊，嗰個都唔係典型靚仔嚟嘅，即係佢走嗰度， 當係有型格啦。佢最多人睇嗰套咪 Love Actually 咯，佢嗰時靚仔， 係嗰時靚仔啦，係啊， 嗰時靚仔啦，但係佢喺今集就會死嘅，係啦， 同埋佢今集死，佢死到咧係好鬼。好，即係佢嗰段友情係特登好刻意，即係取悦青少年，即係描述到就話天塌我都要救啲兄弟，點樣都要一齊走 嗰 只嘅， 差唔多去到嘻嘻嘅程度㗎啦。 係啊，咁即係變咗就 嘴嘅啫，其實真係。 係啊，真係㗎，係啊，仲要即係死都要，即係臨做喪屍都仲係要你走啦兄弟咁樣，跟住自己插自己嗰啲嚟嘅。係 啊 係 啊， 好幾 over 嘅，不過你啲青少年咪覺得慣咁咯，即係佢係特登刻意做打添嗰個感覺，點樣排除萬難，自己犧牲自己都要救兄弟咁樣，咁佢好特別就做依點咁咯， 係啊。即原來古惑仔嚟嘅呢張， 係都係咁講，生咗佢咪拿啲老友打咯，佢就係啊係啊咁樣咁解啫。 唔係佢唔攞埋可能仲好睇啊，佢覺得。 咁啊， 咁你話特別就真係完全冇特別㗎啦，你 唔係你問我嗱，頭場嗰個叫火車，叫做佢有個一開波就已經揸架越野車喺個荒漠度就追住架移動中嘅火車，咁啊火車因為移動緊咧，成程有一路係 check 緊， 我知啊， 所以都 高鐵嚟嘅。 系都一样，系高铁咁啊？喂，唔系好快嘅喎，好慢嘅喎，因为普通啫，七八十米都追到吓。咁啊，跟住又纠缠一轮，又后屘又有架出嚟，咁就系主角嗰架车。咁两个就即系夹计，咁原来就有啲埋伏，有啲成。咁啊，叫大家原来系为咗救啊，原本就嗰个航空底嗰个车厢。咁嗰段你问我都足足，我谂头头尾尾我连救完嗰下，即系叫停咗音乐。嗰度足足十五分钟嘅，差唔多有成十至十五分钟，但系好睇嘅。头段佢又拍得好，即系啲系每个人都有描述，而每个人都有作用，就并唔系话借得男主角打晒。咁而每一个要扣铁链，一个又要绑住啲人，嗰边又失手，呢边又出桥，最后压咗架飞机咁样，即系类似就嗰度丰富咯。咁但系之后就其实就冇乜啦，系啦，即系最好睇呢度啊，系啦，即系但系我见系有啲即系青少年朋友话好迟入场咁样，仲要买爆谷咁样啊，咁佢又唔知道原来其实可以坐入嚟啲爆谷送入嚟俾佢啊嘛，可能佢少睇戏咯，咁佢就攞埋爆谷入嚟嗰时完咗呢场，我真心谂小朋友佢太年轻啦，你俾钱噶嘛，你可以坐入嚟睇咗啲爆谷会送俾你噶，你唔使去等噶，咁 你又唔好觉得佢哋咁在意套戏先得噶。 咁系嘅，出边可能 系你太过以为系入戏院系睇戏啫，佢哋入戏院系求其有啲声嘅啫。 系啊 ，gathering 纯粹 gather 嘛，系啦，荣紧嘅 ，ing 紧嘅。 同埋散场嗰阵时咧，我话偷听下啲僆仔讲噶啦，即系睇佢哋点样评论呢套戏咯。但系佢哋一致好评嘅，肯定。 啊，咁系。 同埋佢哋话诶，哇！如果有第四集就正咯，咁样嘅。 但嗱，我睇嗰场直头有啲即系嗱，你话一打僆仔围炉取暖都有机会啦。喂，拍拖下喎，即系啲烟嘅拍拖下啦，即系都有噶。即系我睇嗰场，咁啲女都话哇，咁靓仔好毒啊，风情啊，男主角心情啊，咁啊，跟住又话咩咩，即系我见普遍系即系又好多即刻系笑嘅，又喺度咁样互相讲咁样，即系好 满足嘅。佢哋 系啦，系应该系满足，佢他们的样子系满足嘅。 如果你以一个 Q time 作为一个出发点咧，我相信系 OK 嘅。 系啊，即系你如果呢套戏。佢拍出嚟嘅目標觀眾咧，係呢班觀眾咧，佢中曬嘅， 成功嘅，係啦，只能這樣說，係啦，啱啊啱啊，即係啱啊啱啊，即係爆谷得嚟，佢中喎，中咗個嗰個族群嘅口味咪得咯。咁我老餅，我覺得喂，好似好抽啊，或者好做啊，咁一件事啦。 如果睇得 係啦係啦，冇錯。 動作片啊，其實你又覺得樣樣都係。一定是咁噶啦，一定是咁，你都冇惊喜嘅，你其实 即系自助餐式，又都冇话要餐，即系直头煮个快餐就俾翻食快餐。 你有冇留意啊？你真系讲啱，自助餐呢样嘢咧，系由最初入去食自助餐，我哋以前啊，你会期望系食咩？系西嘢噶嘛？即系喂，有冇啲扒锯下？喂。羊啲落啲雞肉，即係你係會想食啲西餐 嘅， 係啦，好嘢嘅 酒店式料理喎， 冇錯啦， 要細緻，要特色噶嘛， 慢慢咧都開始轉做東南亞食品啦， 係， 甚至乎呢啲咩魚蛋啊呢啲嘢，而家係 係啊， 必定 呢個泥菜而家變咗係又有車仔麵，一定有日本嘢，但啲魚生又唔新鮮嘅，跟住泥菜又有好多甜品 店噶嘛， 跟住又會有芝士喎，但唔知點解芝士又附近又冇個靚湯喎，跟住又回頭有啲熱分，跟住又會燒味喎。 佢好意思收你幾嚿水，但係俾啲咁嘅嘢你，咁 但係 你都見到咧， 食完好開心噶嘛。 冇錯啦，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啦，即係如果你而家嘅自助餐如果係冇咖喱魚蛋咧，你唔使做嘅。你試下以前你入去酒店度，你見到啲咖喱魚蛋，哇！咁呢間酒店咁 cheap 嘅。 系，冇 错冇错，系咪？即系而家好奇怪地咧，其实就系咁啊！即系其实即系你话咩都好啊！我其实有一个 term 啫，我一路都我哋自己倾嘅有讲，但系我应该好似冇喺节目讲过，就 系 低端观众啊！系， 明白 啦。嗱，有冇低端人口我就唔知啦。OK， 嗯， 呢啲系政治啊，但系低端观众咧，香港我哋有好多。 系， 其实入去咧，佢都系即系，其实系 Q time。咁你入去係為咗 Q time 呢，咁我相信呢套戲應該就會俾足嘅，咁我亦都相信呢套戲係冇第二集咁差，應該點都咁即係我聽阿北打之前有講過 精彩啲 嘅，好仔細， 佢知道可能第二集會缺點啊， 係 個燈做到好， 都冇冇話 做到緊張啲嘅，剪到急嘅啲嘢，係啦，好快嘅，佢都唔 话 中间冇过程嘅，系啊，一嘢就打，一嘢就打咁样嘅， 系嘛，即系爆破场面都有嘅，即系唔系好似第二集得个行字吓， 俾人冧楼齐晒， 系啦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咧入去 Q 下 time 咧，咁我相信呢套戏系 OK 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咧你想 新嘅當體嘅科幻片係有啲，你會俾咗啲新嘅嘢我哋去諗下咧？ 你想有啲信息攞走就冇㗎啦。 第一集咧就俾到。 第一集就有嘅。係 啦。 第一集有嘅。 有嘅，咁跟住就唔得啦，係啦。咁同埋咧，呢啲就係咧題材啊！我頭先又講過啦，即係開場嗰陣題材有啲嘢咧，佢哋觸動到咧，佢哋就覺得好睇。 嗯。 其實唔係套戲拍得好睇，係佢觸動到啫。 嗯、 即系如果好似呢套咁，好明显就系有一堆即系反政府啊，反呢啲咁嘅咁样嘅嘢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咧，哇！其实喺全世界啲人都话咧，呢样嘢已经 out 地嘅，即系、 啊、 即系你拍《亨家驹》拍嗰堆嗰时，就呢样嘢都仲全球好 hit 系嘛？会有人咁样动起三只手指咁做呢啲动作嘅，系竟然吓咁但系已经过气啦。因为如果唔系《亨家驹》最尾一集都唔会濑嘢。咁但系竟然呢一套戏继续 sell 呢一样嘢咧，嗱，反而佢第一集冇嘅。 冇噶， 唔系讲呢啲噶，其实系一个即系另一个死亡游戏，到点样逃出嚟啫嘛？你可以逃到出嚟，唔系政府噶，唔系嗰啲嘢都得噶。 我 真系唔使理咩原因噶，系嘛？即系唔系嗰个问题噶，其实。 其实第一集嗰度完都得噶啦，其实系。 其实我觉得系好啲添啊，系啊。 嗱，你咪好似嗰套心慌慌咁 样 咯， 系啊，冇错。 跑咗出嚟咪完咯，系啊。 嗱，心慌慌咧，其实都有续咗两集噶。 系有 嘅。嗱，虽然佢唔 系 太好睇， 翻马嘛， 系 第三集有嘅。 哦， 系。 嗱，我解释下先，即系你讲心慌慌咧，其实佢就系好似一般嘅惊栗片咁咧，佢去续啫，但系佢冇话咧套啲乜嘢反乌托邦咁，佢都唔系讲呢啲嘅，佢都系点样同佢嗰个整呢嚿 keep 出嚟嗰个机构去斗啫嘛。 冇 错。咁佢唔系反政府啊，佢唔关咩事啫，即系你咪即系好似咩话？即系包黑石啊，叫咩？ 生化危机， 生化危机咁啫嘛。咁你唔系反政府啊，你打 Umbrella 啫嘛，系咪？ 嗯， 即系 Umbrella 唔系政府嚟噶嘛。即系我就算你系个政府嘅黑，即系一个组织都，但系佢唔系政府本身啊嘛。即系你唔觉得佢反乌托邦？你觉得佢系同那个恶党嚟嘅啫嘛？你当佢系咪咁斗啊？咁第三集就其实有嘅，那个男主角其实就系第一集那个即系嗰个咧有好似。好似有自閉症咁喺度係咁計數嗰個啊！ 哦， 係啊係，嗰個就係第三十個男主角嚟。咁佢嗰度咪講翻佢，其實佢係前傳嚟嘅第三集。 哦， 就反而講翻佢點解會俾人抌咗嗰度？原來佢之前就唔係傻嘅，係正常，仲要係都喺嗰個公司度做嘢嘅人嚟嘅。 嗯 係啊，咁啊最尾係夾硬即係同佢做個腦手術，搞到佢變咗咁樣抌佢落去嘅。 哦，咁啊真係嚴重迷宮喎。 唔係，但係佢唔係講呢個咩嘛，即係反烏托邦都唔 係 啊嘛。 我諗住我係獨立咗第一集出嚟睇啊，即係當嚴重無中都冇第二三集啦，淨係當第一集係獨立一套戲嚟睇，其實咪即係好似 Cube 咁樣咯。 係啊，所以佢續落去都可以好似 Cube 咁續㗎，即係唔係話搞一個咩反烏托邦。咁但係咧，因為佢個角色向好強烈啊。嗱，因為 Cube 點解唔得咧？因為 Cube 其實基本上第一集嘅人都死曬咁滯，其實最尾係唔係死曬咁就直情死曬。其實第一集 死曬啦，係啊，先至最後一個啫嘛。 就係嗰個低能咯，咪就係嗰個第三集男主角咯。咁所以佢點解會第三集男主角反而唔係點解第三集反而講翻佢咧？就因為佢係唯一生還者啊嘛。咁其實佢都冇人咯，佢點可以用個 cast 再續冇得續啦？除非全部都前傳嘅啫。咁又唔好睇啦，咁就變咗啲嗰啲圖啊。loss 咁咯，即系冇嘢讲，讲翻佢哋未上机之前咁啊，做咩啫？系咪先？咁佢唔系得有嘢讲可以讲，冇嘢讲唔好夹硬先得噶嘛。咁变咗啲，你话佢就做唔到啦。咁但系因为移动迷宫佢本身小说就系咁样写落去，咁同埋咧佢个角色向呢样嘢，佢写得好成功。因为嗰班书迷咧，佢哋真系好中意呢班人噶，即系呢班人其实你咪当佢哋，其实佢哋唔系一齐读书啊，但系其实咁啊移动迷宫嘅同学会咯。 系，冇错。 咁你就好鍾意幾個咁就成日想睇下佢哋跟住點樣即係會發生咩事喺佢身上咁佢好成功做咗呢樣嘢咁佢咪可以續囉咁但係其實佢續係咪 whatever 佢講乜都得嘅呢咁你真係好書迷你真係好迷嗰啲人物或者係即係好似睇 Harry Potter 嘅朋友佢哋都係好唔好噴氣呀好犀利呀噴得有黑武士聲呀呢邊 sorry 我 應該好咁其實就即係一炸啦，即係 Harry Potter 一炸同學，其實大家都好有興趣噶嘛。即係如果你迷嘅咪會好迷咯。即係如果我唔迷嘅，咁我唔我係邊個打邊個都唔係好認得啦。即係總之一班同學咧就係知佢哋嚇。咁其實如果你個角色 develop 到俾班 fans 咧，咁佢係的確可以佢講乜都得嘅。 即係其實可以移動迷宮十、二十、三十都得嘅。咁但係佢仲可以講乜咧？就其實唔好講啲咁大嘅故事咯。係嘛？其實佢大可以將個移動迷宮咧不斷即係不斷擴展啊。係 咯。 咁其實佢第二集咧， 行你行。 佢第二集其實啊，係講佢哋出咗去嗰度咧，原來都係另一個移動迷宮嚟噶嘛。 嗯。 係。 即係個荒漠原來唔係一個真係一個荒漠嚟噶嘛？其實佢書係咁講嘅，的確。咁但係佢就唔知點解去到個電影版佢就改咗，佢反而變翻真係一個荒漠咁。 係啊，真實世界。 咁咪冇咗意思咯。 係。 係啊。咁你其實係係啦，冇錯。其實第二集嗰啲影評都係話嘅，其實佢由佢個主題度甩咗出嚟啊。咁其實你呢套明明係足球小將嚟咩？咁你係踢波啦，大佬。你呢套明明 slam dunk 嚟，咁你打籃球啊？喂，咁你冇理由你第二集已經冇打籃球，咁我睇咩咧？即戴志偉唔踢波咁做咩先？ 打邊爐。 即係冇嘢講啊！咁繼續成班足球小將班人物，但係冇踢波咁做咩？沙巴方苗啦又唔揸車咁啊？ 啊，系啊，跑步噶 嘛？唔知啊，转咗第二啲咁，唔知讲乜咁，讲第二啲嘢咁，哇！你可能你玩一集OVA 或者咩嗱，我都唔顶唔顺噶啦。老实讲，但有啲人 OK 啦，即系角色向嗰啲动画，有啲系咁嘅。去到个 OVA 咧，成系当外传，佢冇打或者冇做翻原本一样嘢，咁讲翻啲日常咁。我谂日常都仲好啲啦，系咪？咁而家佢又唔系日常嘛，最弊系唔系呢班人出翻嚟之后，发觉原来系正常世界，咁继续翻学咁又唔系。咁變咗你繼續落又冇咗個迷宮呢件事呢，其實你對即係第一集覺得好嘅朋友好多人都唔接受得到嘅，即係覺得好似搵笨嘅咁係囉，即係哼 咗 機。 變咗喪屍片就變咗即係變返。 佢原本原著其實佢哋唔係喪屍嚟㗎嘛，好似係咪都係有病㗎嘛，但佢 病毒嚟㗎其實 係即係有病啫，咁但係變喪屍又再另一個 level 啦，咁佢直情拍個變喪屍片，咁我明明睇移動迷宮變咗喪屍咁做乜啫？咁呢個其實係好差㗎，即係你將佢嗰個主題嗰樣嘢去變咗第二樣嘢，咁其實接受唔到就好正常啦，係咪？即係你上次二型，即係明明普羅米修斯話你冇話二型㗎嘛，咁你第二集你話二型咯，但係點解成集講話？ 哎呀，佢入普羅米修斯，又 講 成集都講人做人嘅。 係啊，咁嗰套叫做 David 㗎嘛，唔好叫 Alien 先得㗎。咁你大家咪又係一個期望落空啊？期望即係，都唔係講啲嘢嘅，咁你真係要好鍾意嗰班人先得囉，即係嗰班人物先得囉，係囉。即係如果 Harry Potter 係佢第一集其實就係講我哋玩灰地奇嘅，係咪？咁如果你標榜呢套嘢叫灰地奇嘅，咁點解第二集已經冇再玩嘅？咁你唔覺得好奇怪嘅咩？係咪？咁因為 Harry Potter 唔係講佢哋玩灰地奇㗎嘛，即係佢個主題唔係㗎嘛。咁你將個主題 set 咗喺某一種嘢嘅時候，你一定要繼續講嗰種嘢㗎嘛。點解可以離開咗嘅呢？咁得意嘅。係囉。 喔，咁所以 高達 所以哼咗 game 嗰陣時甩甩地啲人都話佢 㗎。喂，咁但哼咗 game 佢都叫做Tip 佢都有玩一陣《吞家機》嘛， 咁啊 系，即都有，佢集集 都有啊， 又踢翻入去又第三次《吞家機》咁啊， 《機動戰士高達》系嘛，知啊，《衛星七號的一天》咁嚇，即講嚟翻學嘅啫，咁哦，機動未發明出嚟嘅，哦，咁你講咩？係，而家咪咁做緊咯，係啊，係啊，係啊，你中唔中意睇？不過佢而家都夾緊硬塞好多嘢落去嘅，就所以咪就要。所以咪就係要好多嘢都提早出場一樣咋嘛，即大家都知道點會可以冇咗嗰啲嘢呀，大佬即寵物小精靈，但係冇寵物小精靈嘅嗰下，即未發明寵物小精靈之前嘅故事係咪講，咁即係講咩嘅呢？係咪即時光機呀，但係講未發明時光機前嘅故事呀，好嘢囉呢啲。咁你其實呢啲你一定要去到啲非常經典嘅角色你先可以咁樣 spin 嘅，即係例如超人，咁你咪可以 spin 到呢個 Lois and Clark 喎，咁但係 Lois and Clark 佢都冇呃你呀，佢套嘢叫 Lois and Clark 嘛。咁佢講到明係係呀，佢就係講到明係講佢哋平時嘅事嘛，咁你唔鍾意可以唔好睇 㗎。 喂，咁但係如果我拍到 Superman, 或者正義聯盟，但係入到去做乜嘅呢？冇呀，咪講佢平時返工啦，跟住 Batman 平時開會好 Q 悶啦，瞌曬眼瞓咁啦，佢成日就諗住喂快夠鐘放工，我返去做 Batman, 但係套戲永遠唔講去做 Batman 嗰 part, 佢成日講去翻工。 佢一放工跟住又第二朝又講翻翻工啊，唉，係啊，打成晚好攰啊，又要翻工啊，咁喂，做咩成套戲都冇講啊？佢哋做個超人嘅，喂，你得唔得？朋友咧就咪日日走去喺度修復嗰啲古畫啊，整石膏像咯、啊，喺度搞嗰啲嘢咯。但一變成啦就唔講噶咯，又走咗噶咯，唔講噶咯。係啊，你睇唔睇啊？係嘛？你唔睇啦，係咪？即大佬，你大家對一個題材一定有一定嘅你會留點咗喺佢做某啲嘢嗰度嘅。如果你冇咗咧，咁你其實你好難怪啲觀眾走曬嘅，好簡單嘅呢、這個道理。 飛長咗。 我覺得我呢啲真係咪真係 A B C 㗎啦？即係如果咁都唔知嘅，唔好去拍戲啦，係嘛？唔知唔係，同埋佢唔知點解覺得自己可以自己寫個唔跟你個小説啊？其實佢呢度咧，佢哋話有好多嘢都唔跟啦。而家由頭到尾個男女主角係咪都係冇心靈感應㗎？ 冇嘅，冇呢樣嘢， 冇講呢樣嘢噶嘛。但係其實佢原書佢就係有心靈感應呢個能力㗎。 哦 ，OK， 即係唔知點解喎？邊只啊？即系拍得住星球大战啊，阿基诺韦嗰只嘅 新类型人系差唔多啦，系差唔多啦，系新类型人。 喂，嗰只啲人话就 3G 嚟噶咯，即系直头三 G 网络嚟噶咯。 唔系，其实新类型人啫嘛。 系新类型人， 直情系嗰样嘢嚟啫嘛。咁冇乜特别嘅，心灵感应咪心灵感应咯，佢就系可以同佢即系叫做听到佢讲嘢。咁呢度就完全吸走晒。咁佢其实个女咧，亦都唔系咧刻意去背叛嘅。即係佢都係受到一啲嘅威逼之下去背叛，咁佢其實好多嘢都係自改咗好多劇情嘅，咁所以我唔知啊，我冇睇過原著啊，我睇翻佢哋嗰啲做對比嗰啲有咁講過啦，咁所以其實佢哋個戲咧，其實係即係佢一集比一集唔跟咯， 係冇錯， 係啊，佢覺得自己可以好過你咁，你冇辦法㗎。 同埋我聽翻啲前輩有人講話，佢真係睇過原著，佢就大改曬一定啦。但係問題佢話最到入到去嗰個叫咩咩咩死處啊，咩咩獵殺死處，佢個名我唔記得。咁入面都有迷宮嘅正式，因為啲機關都係迷宮， 即 係 人哋有 keep 翻有迷宮呢個元素。 係啦，佢入到去都有迷宮玩嘅，但係而家冇啊。佢一入到去咧就，因為佢又驚嗰啲過程好跳。即係悶咧，佢哋剪到好跳嘅，即係入到去好快嘅到，跟住好快已經就發爛就打㗎啦。咁啊，即係儘量都冇乜過程嘅啲嘢，全部就打。咁跟住嗰邊吻號又打，咁啊變咗咁樣就為求穩陣啊，冇曬呢啲嘅，咁所以變咗冇。 我覺得你 呢套完全冇迷宮嘅，其實。 即係你冇心去重現你嘅作品咧，唔好拍啦、啊。我真係認為係咁嘅，即係你拍一套真人版，其實你第一個目的其實應該就係將嗰件事即係重現出嚟啊嘛。係 咯。 唔係你改曬人哋咁你做咩啫？即係與神同行咪超好例子咯、 啊。 係係嘛？即係佢個導演好笑，又話咩？哎呀，睇咗個漫畫覺得好犀利，係啊，漫畫真係好犀利啊，係啊。但係你覺得你自己犀利過佢啊嘛？我真係好笑喎、啊，大佬哇！金庸小説寫得好好啊，不過你覺得你寫得好過佢啊嘛？你咪改曬咯。係唔係？你改編做韋小寶搞笑版嗰啲，我覺得唔緊要喎、啊。即系你嗰种改编唔系你觉得自己好啊佢，因为你系想行一个搞笑路， 走第二个方向。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你可以搞笑神雕咁样嘅，可以嘅。系啦，啊，即系个姑姑系阿小仪啊，或者系虾头咁样，咪嚟紧有呢出啊？你知唔知啊？系啊，即系无线嘅，无线嘅，无线。我讲过讲真嘅，我讲真，我唔系讲笑，唔系我俾桥佢啊，佢哋讲嘅，系虾头做姑姑嘅，系。 唔系啩？ 系啊，真系嘅。小龙 女啊， 无线，系做小龙女啊，系啦，啊期待下吓，咁但系如果你开宗明义系攞佢嚟搞笑咧，咁一件事咯，系咯，如果你话你正经拍，但系虾头做小龙女，你明唔明？你系咪玩嘢咧？系咪同埋系咪你觉得你咁样系会好睇啲咧？咁系嘛，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啦，不如将小龙女写到系精子啊，喺个井度爬出嚟咁。系嘛，一兴啊嘛，而家兴啊嘛，咁 update 啲啊嘛，咁你咪搞衰个原著咯，系咁讲，系咁简单啫嘛。 系， 因为吴宇森都话佢好想拍啊，佢话即系佢话佢有机会或者可能会试下拍金融小说，系 吓，系吴宇森嘅 profile 冇拍过古装 嘅。啊有，你冇睇过《帝女花》咩？ 啊，系咩？哦，冇《帝女花》 剧嚟噶嘛？ 哦 ，OK。 有《帝女花》，吴宇森拍噶。如果我冇搞错嘅话，系啊。 系 啊，好嘢噶，系啊，咁但系嗰度就唔系武侠片咯，咁佢就话佢买古装，梗系拍嗰啲三国咪古装咯， 但唔係武俠啊嘛，即係佢意思係武俠片， 係 啦，即係佢冇拍過武俠片嘅。咁但係佢話武俠片嗰個世界咧，其實好同佢嗰個嗰啲咁嘅 係啊，即係同佢黑社會英雄似嘅， 其實一樣嘅。佢話係啊係啊，咁同埋人哋有寫得咁好嘅世界觀嘛，咁其實佢唔敢拍啊，因為佢話即係驚拍衰人哋嗰個嘢。嗱咁咪啱咯，即係你真係要有翻少少把握先，同埋你 try 去拍好，同你直情想整衰佢係兩樣嘢嚟噶嘛。咁你 try 去拍好，但係哎呀，就係出咗嚟都係仲係唔好，咁冇得講啦，係咪？始終高啊嘛，嗰樣嘢個境界係嘛，係咯。咁 try 啫，大家 try 啫，係咪？你金融小説你會真係咁簡單咩？其實真係可以講得上係即係中國版嘅 Lord of the Ring 嚟嘅，大佬。是啊，其實真的不是咁易拍到那個即原本那樣東西出來的，即是我們現在看的那些根本是一些電視劇在那裡，即是將那樣東西變得很簡單地玩給你看的，其實本來是蓬勃很多的。咁呢啲你係有心拍你至好拍囉，我成日都係呢句，即係人哋有個好嘅故仔你真係改到人哋即鬼五馬六咁。咁但係呢班書迷呢，即係而家可以睇話讚嗰班，其實而家暫時都係一班書迷嚟嘅，咁佢哋就 OK 囉，係囉，即係佢哋都話係俾到佢嘅，因為佢哋就其實鍾意睇啲角色啫，咁囉，咁 OK， 咁你睇角色咁佢喺度嘅，係囉，溫佢喺度，你見到邊個出場咁你就會覺得正，咁佢實俾到你㗎，係咪？即係一有楊千嬅你就已經覺得 OK 㗎啦，哪怕係一幅車頭相咁，係咪？系咯，即系好似呢个无间道咁啫嘛。咁而家梁朝伟系点样出场？喺个墓碑度有个相啊！哇，咁呢个唔系有系， 但系都系写翻陈永仁嘅，即系用翻个角色陈永仁。 系陈永仁之墓嘅咩？咁佢咪有一影嘅梁朝伟嚟咯，嗰幅相。系啊，不打要快睇翻啊！下个礼拜咧，我哋会开始讲下呢堆啊，即係 IP 啊，即係到底點樣去攞翻啲即係以往嘅 IP 出嚟玩咧？包括英雄本色，包括呢啲咁，其實有啊嘛。咁北打將會睇到嘅啦。咁不如下個禮拜先同大家講下呢對啦。 我 哋對比下 英雄本色， 對比下一班 fans 啊，佢哋拍嘅《廢地魔前傳》啊，哇！但係竟然拍得好好啊，係啊，即係呢啲都唔係正式電影計劃，但係人哋做咗出嚟好過曬，即係呢啲大大個 project 話致敬啊，其實 look cut 嘅 IP。系，咁大家下个礼拜我哋可以倾下呢堆嘢，好冇？ 冇 错啊。移动迷宫有冇嘢再补？或者新年啊，有冇嘢想再 补？新年有冇啊？如果系 冇啦，冇啦，呢套我冇睇。 但系头两集你有睇噶嘛？ 头嗰集有睇，第二集好似都冇乜点睇啊。 O、okay, K， 好好，但睇一集好睇系嘛？ 好睇 ，O K 嘅都。 好睇啊，系咯，我都觉得几好睇啊。 咁啊，始终 不过佢有花心思去谂嗰啲。即係嗰個迷宮裏面嗰啲嘢啊， 唔係其實就係佢移動迷宮呢個設定已經係覺得 OK 啦嗰件事，即係你係咪就好似即係有啲 keep 咁 keep 咁嘅啫嘛，又係啊，係咯，咁同埋佢你 keep 就淨玩一樣嘢啦，你硬係覺得佢係得一樣嘢咁啊嘛，但係佢唔係啊嘛，移動迷宮你可以整乜都得噶嘛，正常嚟講，咁你有好多機關啊啲嘢要破佢啊咁樣嗰啲，應該係好好睇就係啊，咁當然咁第一集都 OK 嘅， 佢做到㗎啦，其實第一集已經係啊， 係咯，咁但係之後居然甩呢樣嘢，我覺得唔係啩咁樣， 點解會咁啊？係 啊，係啊。 冇錯，嗱咁仲有另一個移動系列嘅，其實冇咗呢個唔緊要啦，另一個更勁就是、移動都市，咁、哦、Peter Jackson， 咁呢個我哋等下啦，係咪應該今年會睇到第一集噶啦？ 應該係， 即其實喺中文上面移動啫，其實唔關事啊，兩套嘢 OK， 即咁佢就真係個啲城市係要識喐噶，即你就當佢一隻有腳行嘅超常要塞啦 嚇。哦，明白。 呢、這個巨大嘅啲都市，但好多喎，啲都市之間係會戰爭嘅。 系， 咁佢玩先喷嘅，哇，好正嘅，即系个元素好正啦吓。咁不过你 Peter Jackson 拍得都应该唔会太流嘅，系啦。 系啊，佢拍得正嘢啦， 系。系啦，咁到底又点咧？咁其实个小说其实几出名嘅，咁呢个可以嚟紧期待，今年应该睇到第一集。系， 我记得好似之前有个 trailer， 但系即系唔系正式嘅咁样抌咗出嚟啊嘛，系嘛？ 系正式嘅，正式嘅，佢咪有只细嘅船，你以为已经好大，但系跟住突然间出现个城市食咗佢啊嘛？ 系。 不过佢个城市嗰个想象中都细啊，因为其实应该 系 好巨，系啊，如果你睇书系， 同埋感觉点解又系 Mad Max 咁嘅 feel 啊？ 佢係嘅，佢係咁嘅，嗰個世界係破滅咗嘅，係不過嗰啲城市我想象中係巨大好多嘅，因為佢都有插圖噶嘛，以前佢本書都係畫出嚟，好大嘅。佢呢度就我都知點樣變哈爾移動城堡咁嘅 喎，係喎，即係兩個 住喎，個形似，即係佢可能有個，即係你仲見到佢一座座。即係嗰啲標定樣，但你巨大到某程度應該見唔到噶嘛，大到你睇唔到噶嘛。但你仲見到有座椅啫嘛，嗰啲白宮咁嘅嘢喺上邊嗰啲咁咯。咁就唔算好大啦，係咪？咁你大就應該睇唔到噶嘛，巨到淨係一個嘢咁，就裏邊係城市咁咯，係咯。咁佢就做咗出嚟就，或者嗰個未係個巨城市啦。我哋一睇嘅可能都只有少少，即係佢好多嘅，好多大大小小嘅移動都市嘅。咁真係有腳行嘅，好過癮嘅，係啊，係啊，係啊。咁呢下又幾得意，好，咁大家期待下啦 ，OK， 好， 另一個新嘅移動系列，係啦 ，Forget about 呢個移動迷宮啦，係我哋等緊新嘅移動都市， 同埋都叫做，唉，叫完整完成就算啦，即係你又講，係啊，即係你青少年睇呢啲咪睇呢啲咯，我又諗， 你想佢點落去啫？點係 啊？係咯係咯，你話夾硬續仲大鑊， 續咩啫？即係下一集又抽翻你出嚟，又坐多次監係咪？係 啊， 坐得唔夠係咪？話佢係咪又話佢嚇？ 冇錯， 係咪咁？唔係嘥氣啊，係咯係咯，好。等啦，等啦，呢個移動都市，好啊，咁我哋係咪講落去啦？ 係啊， 咁啊，我哋開始介紹下黃 形 水啦，係啦，我哋都會講嘅，介紹翻其實呢個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呢個就係基於一個好舊嘅一啲怪物片，就係呢個黑狐妖啊。 冇錯， 係。 哇！而家講黑狐妖係 咪叫做 Dark Universal 入邊嘅？可以算 係。呢個就將會喺佢哋話會都會自己拍一套黑狐妖嘅。咁但係狐妖呢隻嘢呢，我諗而家你就算連問鬼佬呀都唔係，即係講後生嘅佢哋都唔識嘅，係因為好多年都冇攞過出 嚟 㗎喇， 當年係 冇錯㗎，冇錯啦，咁你中間有個近 但嗰陣時明珠係有做過㗎，係 呀，再近榜啲呢只係喺 Hellboy 裏面呢以佢個 friend 嘅形象出現過㗎啫， 冇錯， 即係嗰隻就係類似嘅嘢啦，咁其實都係呢個導演嘅，的確係就 Hellboy 都係佢啫， 亦都係呢位演員喎， 是啊是啊是啊，都是因为他呢专扮怪物的。 嗯 是啊。 他在很多这些这样的戏里面的怪物其实都是他来的。 Star Trek 里面都是啊 ,Star Trek 的电视版现在做的那套。 哦那个很高的那个嘛，拉到很高的那个嘛，是啊， 都 是他来的。外星 人都是他来的。 即是你可以说呢，他其实是一个 suit actor 来的，帅疏。咁啊，摔摔下都有樣出啦，而家係啦。今次呢個半魚人咧，都見到個嘴嘅，但係個嘴應該係真嘴嚟嘅，個嘴係即係化妝再整嘅，係啦，就唔係成個頭粒粒住孖筋腸咁樣，唔係嘅， 即係特技化妝嘅，肯定 特技化妝， 唔係波身吉祥嘅呢套就係啦，好窩嘅，特登拍到。 佢嘅演出風格其實幾得意嘅， 係 啊，雖然係演一隻唔係人嘅怪物喎，但佢成日咧。做嘅角色都係嗰啲好温柔啊，好有禮貌啊，好温文爾雅， 暖男咯，暖男紳士 咁樣嘅。即係雖然佢個外表係奇怪，但係係一個紳士咁樣。係喺呢套戲都係咁嘅。 佢咪狂野嗰陣就會狂野咯，平時就係好好 nice 嘅。 温柔多嘅，真 係。即係你當佢一隻咧會發脾氣嘅，係 CPPO 啦。即係佢平時 係可以做 CPPO 嘅，其實 不過佢直情可以係啊，即係其實佢平時嘢嗰陣咧好好斯文嘅，但你唔好得罪啊，得罪 Siri 原來有 Battle Mode 嘅，咁你咁諗啦。 係啦係啦係啦， 同 LDD 都合體就搞唔掂啦，黑武士都唔夠佢打嘅，原來嚇，即係咁啦。 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嚟嘅， 梗係啦，即係 從來都唔靠個表情。 冇錯，即係其實佢咪係喺呢個但係而家啲人就識得講啊，話啊，即係呢個。那個叫什麼呢？ 形體大師啊， 即那個呢扮過這個星星啊金剛啊， 哦，即是咕嚕 咕嚕啊，是啦是啦，咕是啦，那個那有些人就懂得說他們是這樣，這樣都算是一種 acting 啦，以前他們經常說這個 可以提名影帝啊， 沒錯啦沒錯啦，其實呢這個扮半魚人這個比他還早已經做這件事，不過他就不是用 digital， 因為他真的自己去扮演，咁其實 suit actor 都係一種 acting 嚟喎。 嗯， 係啊， 係咯， 肢體啊嘛，肢體動作都係演技 㗎 嘛。 係啊，所以其實 好高。 所以其實咧，你喺日本咧，呢啲咁嘅皮套演員咧，其實佢哋係識㗎喎。即係你都知日本啦，聲優又係聲，原來佢哋啲皮套演員咧都係聲嚟㗎喎。咁原來咧，佢哋係會認得咧邊個人演嘅含蛋超人嘅，即係佢成睇個身形咧，佢認得係佢嚟㗎喎。咁 <Okay. S 2> 你變咗有時呢佢你都知啦，咁成套電視係咁長，咁真係唔係集集都係嗰個人扮嘅，咁但係呢佢哋會好留意呢嗰邊一集係真係佢演出嘅， 咁到到劇場版咧、哦，有時係喺人哋做主角，佢啊仲係咪揾翻嗰個人做咧？咁佢哋好 care 嘅喎。咁所以你見到啲鹹蛋超人咧，佢有時啲身形都有時好大隻，有時又唔係，有時又高成矮。其實因為佢唔同咗個 suit actor， 但我哋好似覺得冇乜所謂咁。 嗯， 我哋認住件衫啫嘛，咁但係其實佢哋睇嗰啲人咧，佢哋會睇埋係邊個演嘅，裏面嗰個 suit actor 係邊個嚟嘅，佢哋甚至話咧，佢個動作其實係唔同嘅，即係個動作意思唔係佢設計嗰啲啦，咁設計嗰度你一定要跟翻啦，佢點出死光咁，唔係嗰啲係嗰啲，即係佢嗰個真係嗰個好細微嘅動作係唔一樣嘅。 嗯， 系啊，即系例如你好似初代行得出人咁，咁嗰个 Sweater 叫古谷敏啊嘛，即系佢其实佢哋而家模仿紧嗰个咧，其实就系古谷敏，就唔系任何一个吉田，因为吉田后屘有好多人都演过，即系个 suit 啊，求其着起就吉田啦，系咪？咁但系其实其他人就冇佢嗰啲动作嘅特色嘅。 哦， 系啊，即系其实嗰啲咩猫背啊嗰啲咧，即系嗰啲动作全部系佢噶嘛。 系， 嗯， 系啊，咁佢有讲过话，当年其实就系、是。模仿呢、這个詹士癫啊， 嗯， 哦， 詹士癫咧，佢咪攞把刀 仔 出嚟，系啦，就系、是、嗰个动作，系啊，就系、是、嗰个动作嚟嘅。佢话系咁，所以咧，其实你如果有细致啲去睇嘅时候咧，其实 suit actor 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演出。咁呢一个人当然喺而家荷里活都出名嘅。你而家讲扮演员呢个系啊，咁、 嗯、 就。系咯，咁今次你可以话佢系男主角嚟嘅，其实系，唔系佢直情系啊， 直头系咯，系咯， 佢系男主角嚟嘅，系啊，虽然你由到尾都唔见到佢真样咁，咁佢系一只咁，但系啊边个都见唔到啊，呢个 V 杀你都见唔到噶，其实系啊 Agent Smith 嚟噶嘛， 系啊系啊， 你见唔到噶，但系你唔好以为见唔到，即系佢冇演出，佢嘅一举手一投足，佢点样去做一个好温文尔雅，但系其实佢一个恐怖分子嘅呢个 V 杀，成个魅力就由佢演出嚟，佢由到尾都冇见过样嘅。啊，有佢有一次係扮咗啊 Agent Smith 咁嘅樣，不過佢話嗰係假面具，因為佢話佢嘅真樣其實燒爛曬噶嘛。係。佢有用過 Agent Smith 個真樣有出現過嘅，但係佢就話係面具嚟咯。係。個解釋話係面具，即係等於佢做紅骷髏啫。係。係。即係佢話嗰係面具嚟，咁但係其實 Visa 平時你見就係一個戴住面具嘅一個，即係真係一個硬嘅面具咁嚟演出咗成套戲。咁但係你覺得佢嘅演出係？是絕對不會比Natalie Portman 低的。你假如覺得你都見不到樣子有什麼機會演出有什麼演出可言但不是的。你見到他是不斷用他的聲音和形體去演出。所以今次這個半魚人這個角色都是一樣的是做得很好。 沒 錯。嗯、當然這套戲女主角又做得很好啦柏林頓小紅的那個媽媽啦。一開場就全裸的。如果你有興趣啊，你可以睇嘅。OK， 其中一個嚇，唔知算唔算係賣點啦。即係當然我哋就唔會有興趣睇佢全裸啦。OK， 咁但係佢係即係完全豁出去。今次亦都演一個啞嘅，但係又係好難演喎。你諗下，係冇對白嘅佢。咁全場有一個做手語，幾乎咁啊，中間只係咧有一段咧唱咗隻歌啊。咁啊，呢一唱歌呢一 part 當然喺佢嘅夢入邊，佢係識講嘢就唱歌啦。咁啊，從跳咗一個百老匯嘅。一個咁嘅，好似一個音樂劇咁嘅，喺度唱歌嚇，咁好夢幻嘅一個故事。咁、嗯、仲有成班嘅配角，全部都有戲嘅。 係有戲，每個先正喎、啊， 先正 冇錯。係啊，做到催化作用嘅真係，呢啲角色同埋每一個都有作用咯，即係冇好多餘角色。 就算連個歹角啦，即係 General Saw 啦，其實嚇，都有故事嘅，有講佢屋企嘅嚇。 係。系啦，即系落角色立体咯，即系有弱弱嗰个都系 咁佢个黑婆个 friend， 你谂住即系咪日日翻工帮佢打定张卡，诶都有故事嘅，你有冇谂过？系 同埋嗰个我直头系拉咩 ？Lasa 系咪啊 ？Lasa 无名英雌嗰个嗰个 系啦，冇错啦，就 系啦，嗰个有戏嘅都系啊， 有戏 啊， 个个都有， 有戏 嘅， 个个有戏嘅都 系啦，咁嘅样噶嘛，佢系 系 肥妈系直情系啊， 直头肥妈啦， 系啦。咁嗰個喺個女主角隔離住嗰個畫家又有故仔啦，咁幫佢哋一齊救個漁人出嚟嗰個科學家，其實一個蘇聯即係派嚟嘅間諜，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嘅一啲背景交代。其實你可以話其實故事非常之複雜，但係佢可以係一套即係又唔算係特別長篇嘅故事，佢可以每一個細節都交代得好清楚。係， 冇 錯，好嘢啊！我覺得真係 係啊，擺得好靚。 雖然同意不保啊。仲有啲距離啊，都冇得講啊，咪小一寶十分鐘可以做你一套戲咁複雜嘅嘢，咁佢咧雖然未去到史不寶，但其實咧個功力都即係可以跟上啊， 系，所以其实呢个肥导演咧唔系唔识拍戏嘅，佢只话咧一有钱咧就揈，即系有钱就做系。 唔系应该话佢真系可能佢 handle 唔到好大 budget 嘅嘢，或者系咪应该咁讲咧？佢反而用翻最窝嘅电影语言， 都系嗰句啦、啊，去到荒浅薄咁咯，系要去到山穷水尽咧。个灵感就嚟 啊！逼出啊，逼出咗佢嘅才能、 功能出嚟，系啦。咁佢都系拍翻一啲小品，次次都拍得好有 小品嘢， 有 感觉到去过。 系啊， 咁啊墨西哥三宝嚟噶嘛，即系去墨西哥三大，即系喺荷里活啊嘛，佢系第三个咯，即系仲尚未攞奖嘅人。 哦， 墨西哥人嚟嘅，系啊。咁之前两个攞咗奖，咪就系引力边缘咯，引力边缘嗰个同埋复仇勇者，即系长镜头飞鸟侠嗰个，咁加埋佢就叫做墨西哥三宝。 咁样嘅， 系啦，照计呢套都攞眼啊，我觉得，因为嗱呢套咧，我 拍得好 啊，系啊，一定拍得好，确实实至名归。咁我头先 check 翻咗， 即系你其实呢套咧当文艺片睇噶，可以。 嗱，其实我又想讲啦，其实嗱，我哋作为 sci-fi， 当年我哋以科幻片睇，但我睇呢套戏咧，我更加深印象咧，呢个墨西哥导演咧，其实佢系玩紧嘢。佢係拍，其實你可以話個水怪係一個醜男，佢就特登揾條女係醜樣。咁點解嗱？你諗下， 係、哦、啊係啊， 水怪 點解 襯喂襯個喂，起碼青春啲，你襯個雅嘅， 我哋會咁諗， 端好嘅，你又穩陣啊嘛。但係點解咧？你留意佢第二啲角色咧，一定係都係有問題喎。係 啊， 唔係肥啊，唔係老啊，佢係特登就係話人哋拍愛情就拍啲 靚仔靚女啊嘛， 高順眼。我反轉嚟拍，我拍一個全醜，甚至乎個男主角怪獸嘅愛情片。 係啊， 但個本質其實呢套係愛情片，仲係好凄美嘅。 以前咧，你仲會玩美女與野獸，即係都仲要美女啊， 都有一隻 係 啦。 係啊， 佢就全玩 美女，喂，佢唔 冇 都唔理，係啦，好嘢。 佢全玩醜之餘，仲要佢係個手法都係喎，佢手法唔係拍緊唐衣，唔係拍緊美化喎， 唔係啊， 嗰啲燈咧打到好寫實個，拍翻嗰種即係七八十年代嗰種 texture， 同埋燈咧 唔係七 八十年代，係啊，即係仲係嗰咩攪拌電話嗰啲啊長嘢啊咩咁。特登係做翻啲，即係譬如以往就係話你即係叫美好嘅嘢，就可能要光啦，夠光打到白曬，佢特登黑嘅。咁啊，以往代表好嘅嘢、有希望嘅嘢就年青啦，佢特登揾炸佬。 因為佢 跟住所有嘢係啊，所有嘢都係反咗正常審美眼光，佢硬係喺冇審美眼光情況下，我拍到感動嘅浪漫片， 佢有佢嘅美感喎。 系啦，系啦，你会觉得浪漫咯，佢仍然系个情系建立到嘅，同埋系啦，你会觉得其实佢个美咧系唔系美喺外表，唔系美喺糖衣咯，真系你觉得嗰段情系好。 佢下次可以考虑啊，搵阿垃圾婆同阿肥 Rose 做女主角。 咁嗱，肥 Rose， 咁但系问题呢、這个佢虽然丑样，但系好戏嘛，又唔得，你肥 Rose。丑样得嚟，我觉得冇。 唔系咁呢个女主角未去到丑样，不过即你话佢美女又唔系啫。 系啊，真系好另类，真系嗱另类啦。你厚道啫，你都另类啦，另类啦佢。同埋佢都几似，即系我都有啲似导师先生，系嘛？佢个即系拉翻长。 唔系嘛？ 系啊，系嗰只噶，我觉得。 导师先生男人嚟噶喎。 我知，但系导师先生变女人嗰时个样咪似 咯，审咯，系 咯系咯。系啊，似啊，但系就高在咁，即不审美的。爱情浪漫凄美电影，哇，真系， 你 讲唔到呢个概念好似复杂， 成分 系啊，呈现到出嚟呢下。 呢套咧，你可以你撇开佢呢啲科幻同埋只嘢，佢系一套文艺片嚟嘅。 系啊，系啊， 大量呢啲旧嘅电影咧出场咧，即系嗰啲黑白片啲人喺度跳舞咧，佢里边好重就讲我哋成日睇嗰电视啲人喺度跳舞，咁个女主角其实就成日学佢哋跳舞嘅。 系啊， 系啊，咁佢自己好想自己可以唱歌，但系佢哑。 系哑嘅， 咁佢亦都咧唔受一般人嘅睇重，就觉得佢系一个另即系另类嚟嘅，即系好奇怪嘅，即系其实其他人眼中佢同只鱼人系一样咯，都系一只怪物。 系啦，即系佢系啱啱啱， 佢 被遗忘的一族咯，被忽略的一族咁 样又系。变咗咧，佢条颈啊，佢天生咧就话佢系有几划，好似疤痕咁嘅。佢哋问过系咪佢细个俾人虐待，咁佢话唔系嘅，佢出世已经有。咁呢三划嘢咧，竟然去到最后又系会讲俾你听点解嘅。 系，喂，冇穿啦，冇穿啦， 唔系冇穿啦，咁佢留，你咪睇，佢一开场就话俾你听噶啦，呢样嘢就话俾你有啊，咁我冇话咩嚟啊， 最尾嗰度， 系啊，你最后会知道系有用嘅，唔系无厘头嘅。 呢度除咗系讲话爱情啊，其实佢都讲好多社会批评， 讲好多嘢，好多好多， 佢讲好多嗰啲低下阶层啊，或者咁讲， 其实就算嗰个坏人 都有嘅阴暗。 怪人佢系阿头嚟噶啦，但其实佢都系一个打工仔嚟嘅啫。其实佢都系想买架靓车， 系啊，买个靓屋， 全部人仲要俾人炒咗落去。 系啊，系啊，炒都炒湿咗。 第一日系低， 即系 第一日就濑嘢。 佢系有好多嘢，你觉得哇，呢个故事其实复杂到咧。你覺得係 handle 唔到嘅應該，但係佢真係好巧妙，可以喺套戲裏面咧，將所有啲嘢都擺曬落去你，哇！真係點樣 講好多問？ 我真係覺得佢好犀利嘅呢套戲，即係阿肥佬真係，即係老實講，我睇呢個 Pacific Rim 嗰陣咧，我就覺得點佢啲文相可以拍得咁衰嘅？即係唔係我睇開嘅佢啲嘢喎，因為你平時睇佢好細節嘅啲嘢，嗱呢套係特別細節添，即係但係其實 Hellboy 都 OK 嘅喎。 系， 嗱呢套好嘅 Hellboy 啊，但系 Hellboy 都 OK 啊，有啲人话 Hellboy 二差啲，我都觉得二都 OK 嘅，唔系好差啫，即系我都 OK 嘅，当然冇一咁好啦。 啊，二香港冇上啊，我记得我睇。 有上，有上，我哋节目都有讲。 上戏院喎， 有上嘅，不过系当然二冇一咁好。 机械人噶嘛，好似有个机械人。 系啊，有啲机械人。 系啦，有嘅。 咁但係真係都 OK 嘅，咁好奇怪啦！今次呢一套戲咧，佢哋竟然 sell 翻佢早期咧好緊要嘅一套叫做《魔間迷宮》啊， 係咪？哦，知道，黑到成面針嗰個。 係啊，好奇怪，唔知點解會 sell 翻嗰套，有嗰套嘢，而家啲人係咪冇聽過？我懷疑嘅。 同埋佢係咩特登避咗唔提《海之罕見大明陽》嘅？ 我就唔知點解。 冇，普查唔提嘅喎。 我真係唔知點解，係啊。呢個賭喺香港又冇事啊！佢其實係美國有少少失利啫，其實佢 係 個 係 非常成功嘅，可以 話四億幾㗎，佢最後都係啊！ 佢衰係衰嗰個咩話？上次個血色莊園啊， 血色莊園係啦， 佢唔係嗰套就明嘅嚇，嗰套。但冇理由唔讲啲即系近啲噶嘛，咁你 Hellboy 都近啲，咁点解佢会讲到去魔间迷宫？我而家啲人识唔识啊？ 系啊，真系唔 识 唔 识。系 咯，我都唔记得啦。 甚至乎啊， 唔系我唔记得冇啊。 幽灵刺客第二集都系佢做导演嘅。 哇！但系咩？其实幽灵刺客 系啊， 其实幽灵刺客成个 series 亦都 reboot 嘅，我真系点解唔拍嘅？佢都好睇。 有套有套讲有只可以曱甴怪喺地喺啲。 我啲系变种 DNA， 变种 DNA 都 系系啊，系啊，喂，好睇啊，第一集 好睇， 你白睇，系啊，格得型咯，系啊，好鬼正啊，好似系都系佢啊， 哇，好睇啊，好睇啊，嗰度， 系啊， 好睇，唔系 嗰度又系平嘢，性价比高嘅又系， 平嘢有拍续篇，不过当然续篇就冇咁咩啦，冇咁得啦，系咯，但系第一集好睇啊，系啊，好睇啊， 系 啊，好睇啊，系啊， 唔系，其实佢自己真系好中意怪物啊，黑叔老神话呢类嘢嘅， 系啊，佢啲即系魔幻美，唔系，同埋即系特别光特别拍法咯，好嘅坚持特别拍法。 喂，佢呢套直情系蒙面超人啊，今次呢套 系，冇错， 系皮套特摄嗰只玩法嘅， 系都要中意真人扮咁。 唉，我肯定佢呢个系呢个系咩咧？黑狐妖加呢个蒙面超真蒙面超人，再加呢个亚马逊啊嘛，我哋话系。 亚马逊 系一定系亚马逊啦，佢成日都讲到明，佢亚马逊森林嚟嘅。 亚马逊 系冇理啊，冇穿啦，冇穿啦，喂， 呢个都叫穿。咁有鱼人系咪穿啊？喂，大佬， 画成有 讲 嘅， 佢讲咗噶啦呢样嘢。咁你整大家睇啦，系咪？大家睇啦，系嗱，咁我哋个整体 review 下个礼拜会继续嘅，系啦。咁而家我哋就介绍翻呢套。 系啦，而家要调理个戏瘾，同埋我自己话立硬金像奖，冇理由唔得。 睇下攞边个嘅啫。 系啦，最佳电影定最佳导演，嗱，冇理由两呢两个。是但缺即系两个都冇咧，就直头以后唔好睇到奥斯卡杯葛。 我觉得就导演嘅机会大啲嘅，佢系。 我唔敢讲，我唔敢讲， 系因为个导演嗰啲对手比较好啲。 唔系，因为呢套戏咧，我唔知会唔会唔符合佢哋而家即系攞奖嗰啲嘅左交咯。 我觉得呢个反 应。因为呢套戏第一冇黑人，咪有黑婆，但系佢唔系讲嗰个黑人嗰个问题啊嘛。 系 咯，有黑人演员啫，咁 Star Wars 都有啦，咁系咪先？唔通俾 Star Wars 咩？咁唔系咩？佢唔系讲黑人嘅问题啊嘛，都冇嘅。嗱，除非你话个鱼人佢当系一个种族啦，咁但系佢哋又唔会咁谂嘅，肯定吓。咁你冇噶，咁呢度有啲乜嘢咧？有冇啲乜嘢令到佢哋嗱？例如呢、這个呢、這个就跨性跨物种恋添啦。咁但呢个又唔系佢哋想讲嗰啲同性恋啊，或者嗰啲啊嘛。 同性恋都有提及嘅，同性恋就系、是。住喺佢隔離嗰個畫家就係同性戀嘅， 佢有提過一句，係啊係啊， 被拒絕嘅，佢被嗰個 個酒嗰個 批嗰個拒絕嘅， 個吧台嗰個啦，係啦係啦， 餐廳嗰個僆仔拒絕咗佢嘅嚇，都有 都有呢樣嘢嘅，其實。 但佢呢、這個佢呢個程度係同 Power Ranger 咁啫嘛，即係有提及啫嘛。佢唔係佢個主題啊嘛，即係唔係月亮喜歡男啊嘛，即係個屎忽八月十五中意男人啊，係、即係其實嗰個中文係咁嘅意思噶嘛，我講真嘅，我講真個中文係有咁嘅含義喺度嘅，係。咁有冇咁應佢哋呢個左膠嘅題材啊？冇啊嘛。 如果要咁樣就難度高啲。 呢套會成日超越咗物種啊，即係你可以原來跨物種戀愛啊，即係即係唔知跨性別，咁佢。咁咪即唔係佢哋個議題囉，咁佢哋冇興趣講，暫時未去到人獸呢個 level 㗎嘛，即係低少少，未去到日本動畫，係咪、即係佢犀利呀，佢已經 pick up 到呢個人外嘅呢個題材呀、知道喺日本肯定大收，你放心。 但我又唔知喎、日本我覺得嫌未必，我唔真係唔敢講。因為我覺得日本憑佢成日拍啲嘢都係糖衣包裝，成日都要審美眼光，佢、就會以審美行先。 因為呢一套嘢咧，佢係致敬咗好多特攝片嘅，係、即係日本人睇咧，一定覺得好過癮。 係， 佢哋唔會覺得唔好睇啊！呢套應該日本改過第二個名啊，呢、這個叫真 Command Rider Amazon， 咁呢套就掂啦。 係， 係啦，咁呢套就用呢個名字上畫一定爆，係啦。Okay， 有阿玛森赞助啊嘛， 系啦， 系冇眼见。如果最佳电影咧，我觉得匹敌嘅就真系广告派杀人事件咯。即系如果你话我心里边，即系 同 级系， 我真系觉得佢 广告 派好大机会会攞好多啊。 科幻片喺金像奖咧系从来都攞唔到 奖，系难啲嘅。 成日都系攞啲音乐啊特技嘅， 即系攞技术奖咯。 技术奖冇错啦，技术奖系有咩拍摄都有机会嘅，系咯。但系总之就唔会俾嗰啲即系嗰啲主要奖嚟噶，好衰嘅。即系呢个你如果你一路有睇金像奖就知嘅，即系从来攞唔到嘅。 系啊， 系啊， 比劲嗰套都攞唔到，咁呢套 佢摆到喺最佳电影度， 所以咧今次佢 tricky 就系、是、咧，就话佢系咪科幻片？你可以当文艺片啊嘛。 系啊，其实佢真 系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用文艺片角度咧，佢有机嘅。不过你始终都系一个怪物，咁所以咧，唉，嗰班咁嘅评审啊，睇唔上眼嘅，好大机会系啊。咁啊，再睇啦，呢啲攞奖嘢就真系 系啦， 好难讲嘅，系啦。有时有好多政治考虑，系咪？嗰期 U P 大陆咁啊，即刻俾套中国片攞咯，即系你早多一年你就冇呢个运，系咪？即系你或者你嗰时阿尊龙，喂大佬 ，Last Emperor 攞晒其他奖就系唔俾你尊龙， 系 咪？咁尊龙咪结果又学阿李小龙咁啊，又翻翻嚟咯，即系都知道冇意思啊，继续喺荷里活。咁多年係咪其他獎攞晒啦，套戲係就係唔俾你嗰、那個， 就係爭佢係咪？ 你可以話今次呢個垃圾婆呢個情況其實都有少少㗎，即係其實即係總之你就係入唔到去選係啦。咁呢個同佢係一個亞洲演員係可能有關係㗎。老實講，你唔好話冇，即係其實佢哋嗰種左膠係假嘅啫嘛，話就話講唔好種族歧視，佢都唔知幾種族歧視啊！同你講。特別對華人啊，除非就係佢哋有需要市場上要去 piece 你，要打開市場嗰年，佢咪做一次咯。係啊，又或者某啲華人演員咧，佢 O K， 可能同佢哋內部關係打得好啊。即係第一個要數就張子怡啊。張子怡好犀利咧，就可以。 楊紫棋咯，係啊，明白。 邊個啊？ 楊紫棋。 唔係楊紫棋，楊紫瓊又點同咧？楊紫瓊佢本身係識講英文嘅。 啊，咁係 咧。張子怡可以憑住唔識講英文可以喺荷里活打滾啊。係。呢個先至厲害啊！我已經講過啦，唔該練好啲英文先諗住去拍荷里活片啊。張子怡係完全違反曬所有嘅規律，而佢係可以 survive 到嘅，所以佢係好犀利，即係個人好犀利啊！唔係講佢演技啊。係。係啊，即係佢嗰個去識人啊，嗰樣嘢嗰啲手腕咧係好厲害，真係事實嚟嘅呢個。 嗯， 呢樣嘢佢真係好犀利，咁所以佢可以攞到好多演出嘅機會。咁我唔知嚟緊佢嗰套嚟緊話 Cover Feel 係咪？好似係咪有數？咁我唔知道嗱，呢套就嚟有㗎啦，但係冇因為咪好似都話叫有個日期啊，四月係嘛？咁會好似有張子怡嘅係，咁我即管睇下今次會唔會講英文，定係繼續佢可以用國語演出荷里活電影？好真係犀利呢樣嘢，我真係。服到五體投地， 只有佢係嘛？史上只有佢。 唔係淨係佢，係全世界你邊個國籍嘅人，你要拍荷里活片，你都要講英文㗎。我哋你係差定咩？個個都講英文，講得唔好都要講㗎嘛。你講得唔好咧， 就唔都唔會俾你用你原本嘅語言演出㗎，好奇怪嘅啫，係咪？咁嗱，好似阿肥 Rose 個家姐，咁佢咪唔出聲咯，即係佢冇對白咯，係咪？咁佢好似另外都係啱啱編出話，係咪你話嗰套 Bry 佢都有做啊嘛，係 咯，係咯，咪都係冇聲出， 冇出聲係啦，咁佢唔會話，咁你講嗰條流話算啦，都唔會㗎，都唔會咁㗎。咁就好奇怪地就係好例外，好例外，張子怡係啊咁樣係啊，咁唔知啦，係啦，咁睇啦，係其實都係好講人事㗎。其實你唔好以為荷里活唔係啊，即係香港電影金像獎固然係啊，其實實質嘅荷里活個金像獎都有唔少人事嘅關係，係係啊係啊係，所以其實又唔好話即係咪攞獎就係一定係好戲，攞唔到就唔好，咁我又覺得好唔好戲都係即係。即係睇返實際 啦， 係啦，咁但係一般觀眾係好跟住啲攞獎睇㗎，係係冇辦法㗎，即係攞唔到嗰套就即刻打落十八層地獄，其實有好多攞唔到甚至獎唔到 嘅。其實提名已經值得睇囉，我成日諗。 就算提唔到嘅都其實仲有好多好戲，咁其實大家即係唔好咁信曬呢啲，咁其實仲有好多值得睇嘅戲，大家又忽略咗。系咯，攞到獎嗰度又唔一定係代表佢係即係咪真係最好呢，咁就又唔一定。唔係好奇怪就係嗰度未攞之前佢哋睇都唔想睇呀。係。係呀。咁即係少年派嗰啲咪囉。 嗯。 係呀，少年派咪囉。咁你叫佢哋睇嘥戲啦，平時叫佢睇唔會睇。但一攞完獎嘩即刻話要睇。即係卧虎藏龍都係㗎，我睇住啲人離場嘅。即係之前呀睇住啲人中間離場嘅。因為佢又衰，佢揾唔係周潤發配周潤發，係嗰條你傾過話嗰係邊個嚟嘅話配音嗰、那個，唔記得咗啲，即係總之唔啱聲嘅，唔啱聲，啲人睇睇中間走咗啊，大佬係，咁但係攞完獎又唔係喎，攞完獎即刻又評價即刻調轉嘅，哇好 高咗嘛，哇好神啊， 好神係啊係啊， 嗰啲武俠哇好新派啊，未睇過啊，咁心嚇，哇唔係喎，拍翻件武俠拍咗卅年， 係 咪係啲鬼都未睇過，因為你中國人嚟㗎嘛，係嘛？但係我哋冇當啱啱出嚟第人生第一次睇幕片咁樣。 全部都係根紅頂白咯，係一班嘅人咯，係啊，係啊，少年派，哇！明明悶到瞓著嘅，開頭嗰半啊，都話好睇啊。你知開頭嗰半係悶少少㗎嘛？哇！一去到即係後尾流喺個流落喺海嗰段好正，但係前面真係即係唔係個個都覺得好精彩啊？係咪？比較慢啲嚇。但係攞完獎就唔同啦，攞完獎每一秒鐘都好睇嚇。 係啊，又話連個泳池，哇好糾結啊，拍到啲水好清 啊嘛。 係啊， 花樣年華，花樣年華啊嘛，明明瞓著咗啊，睇住條友瞓咗，喂起身哇好精彩嘛，睇到瞓咗都好精彩啊。跟念翻一大抽電影雙周嗰啲裏面嗰啲評語咧，係即係嗰啲影評出嚟咁，喂做乜嘢咧？係不過算啦，係啦係啦係算啦算啦，冇辦法㗎啦。 如果佢係低端觀眾，佢有個心去扮高端觀眾都好，最深嘅就低端觀眾 冇埋， 直接就話低端咪低端，我睇低端，你拍咁高做咩啊？拍咁高寫文嘅作品咯。 而家仲衰係啊， 咁樣係啊，就仲慘。 咁希望呢個忙形水下禮拜都有多啲朋友入場欣賞 啦， 係啦，即係我唔知佢哋呀，係啦，因為可能佢哋見到嗰隻咁嘅嘢呢唔睇㗎，好恐慌佢哋 係 呀，最驚係咁呀，其實唔係㗎，所以你入去你有驚喜嘅，不過我就同場嘅人，即係我嗰啲都係香港人嚟嘅啫，即係講廣東話嘅，咁佢哋話套戲唔知佢哋話要用啲時間去消化。 Okay， 即可能佢哋係接受唔到即係一個一隻嘢同一個女可以搞埋一齊嘅呢、這個係呀、啊。但睇美女野獸佢哋冇呢個問題㗎喎。係呀唔知點解㗎喎。 係咪因為嗰個始終都係人呢 美女與野獸可能大家都係哺乳類動物係咪 咁樣。 會唔會 呢隻係咪叫 魚嚟 㗎嘛？兩妻女啊， 咁半魚都唔係半魚女啊，生蛋嘅應該係嘛？唔知係 咯， 係咯，唔知啊，即係佢可能覺得再異種咗少少啩，定係隻嘢核突啊嘛？咁你美女與野獸雖然嗰隻，唔係喎，佢哋中意美女與野獸嗰個，即係隻獸嘅喎，佢哋唔係話佢一變翻王子喎，佢唔中意變翻王子嘅喎，反而。 系啊，如果真人版系啊，即系瘦系演技好过真人。 我梗系讲紧只瘦啦。 如果真人削做噶嘛，即 系佢哋 即系话吓你唔好变啊，喂咁核突咁丑样。 翻嚟接受到只瘦同阿苗丽啊嘛，咁点解咧？系咪因为佢最少系一只哺乳类动物咧？我唔知啊。 系。 定系因为佢有钱咧？ 系，我觉得系有钱啦。 系啊，如果 有钱得嚟，仲要有钱得嚟，仲要睇书，即系啲人就话，啲光辉就话，我唔系啊，唔系啊，有钱又点啫？不过去睇书嘛，睇书嘛，咁样，即系其实系有钱硬睇书， 即系 就睇人得。 如果 系啊，有钱都唔得，有钱睇书， 有车嘅咁就好多啦，系嘛？ 系啦，冇错，系啦， 咁样 都一定有钱行先。 系 第一过咗第一关先，第二关都未得嘅。第二关仲要睇书， 就睇你有冇钱嘅啫，系嘛？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系啦，即系你活咗几千年嘅，一定要变东敏俊嘅，系。系。咗几千年，你都喺度耕田咧，咁你就唔该食屎啊，咁啊，系咪咁啊？ 系啦， 即系你又讲到好神系嘛？即系唔睇重呢啲咁嘅物质嘢，但系压屎啊，咁系咪咁啊？ 系啦，冇错。 一定要变东敏俊教授咁啊，差唔多啦，系嘛？ 系啦， 明解系啦，好，即系都敏俊， 睇啦，值得睇，望形水都唔睇，就真系冇戏好睇。 大家想象嘅呢 套都几癫，几颠覆，系啊，即系真系有嘢学，又真系大师级作品嚟嘅。你问 系啊，好嘢噶， 好恐怖。我接近，因为我睇啊，其实全部场嘅，我就直头零负评嘅，差唔多。 啊，你讲下同你同场嗰啲人 系啊， 点讲啊？点 讲 啊？ 系啊，点讲？ 劲个个都赞噶，咁因为我睇传媒场。即係叫做行家咯，咁大家都收到風呢套幾勁㗎啦，即係橫掃歐洲影壇，跟住金球獎又立，跟住而家奧斯卡十三項提名喎，齊泰聽力喎，諗下史上第二高 喎， 係啊，咪咯，咁你即係又有你， 但係你注意話喺北美咧，其實冇大型上畫嘅同你。 哇！咁咪知道 上映嘅場次同嗰個情況咧，係低過 Ex Machina 嘅，係啊，即係個機危機係。咁 仲慘過 啲人明㗎，係啊，因為成日套。 但我估佢如果攞咗，佢應該會重影嘅呢啲。 當然係，當然係。係 咯，一定 冇， 佢一定會食個攞叫碌攞獎卡，係碌攞獎卡，一定會重影，係啦。 我自己就評價好高啊！呢套戲係即係哇，完全超額完成啊！我初都諗住，都係佢又唔想做啊 ，M A 三啊。 不過我都好想有你嗰種感覺，因為咧我就嚴就，因為你好早嘅 sci-fi 講喎，其實我係想完全唔認知嘅情況底下睇呢套戲，應該重心感受，因為我睇嗰時好後期啦，就全世界都話好嘅，咁我就變咗條白尺都 冇㗎，冇期。 係啊，你冇啲話我諗直頭 amazing 嘅，係啊，即係你真係當普通科幻片哇！哇咁高嘅做乜嘢？即係睇緊小學作品點樣入到去門頭俾本論文我睇喎，跟住哇句句珠玑咁嗰隻嚟嘅咁。 係啊，真係。 我都想有咁嘅感覺，我太遲睇冇辦法。係啊係啊咁。 咁因為呢個你又唔一定㗎嘛，可以係賴嘢㗎嘛，你點知？係 咁啊！你又要解圖咁樣之間去睇一套戲，而嗰套戲突然之間發掘神作，咁你先個感覺最透最有落差啊嘛。 咁啊係。 咁 我 所有時睇嘢都快睇嘅要。 呢個係即係都要專登揾咯，即其實都好少地方做嘅呢個戲。咁啊，其實冇噶，冇真係冇期待，即係只不過係啊，佢有新戲啊，都睇下啦。咁同埋我覺得個題材係，我覺得都有趣啊。咁都要睇下嘅，即係好唔好睇都要點都要睇睇嘅咁咯。哇，點知好睇嘅，係咯，係咯。咁佢就唔使做 M A 三零二號啦，而家終於係啦。即係我諗佢實點都唔使做 M A 三零二號㗎啦，憑呢套戲。就算攞唔攞到獎都應該可以好少少 嘅，都肯定咗佢嘅功力㗎啦呢套戲。 係啦，應該下次可以 都被肯定。 即係你要明白就係呢個 Pacific Rim 咧，第二集都唔肯佢做導演啊，你明白個問題 先。係咯，呢個真係我哋都唔 OK 啊！ 你上集佢成覺得佢領個嘢喎，上集我哋北美成係壓屎喎，咁雖然你話喺國際市場賺到啊。係，所以會北美唔得㗎，其實個票房咁佢就飛起咗呢個肥佬啊！唉，咁啊真係，其實都我就覺得，反而呢個第二集我睇完個即係 Pacific Rim， 反而我就覺得好似啲假 Pacific Rim 咁嘅，即係好似嗰啲咧。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 Pacific Rim 做咗排咪有套假 Pacific Rim， 扮 Pacific Rim 嗰啲， 即係又係 Sci-Fi 台嗰啲啊嘛。 係啊 ，Check the Video 嗰啲，點解咁似嗰啲？到第二集死咯！雖然你揾阿黑仔白冰黑仔啊做主角，咁但係OK， 係咯，咁似乎大家都喺曬阿景甜身上啊，係嘛？呢度你個 focus 系 啊，系啊，一定系啊。 嗯，系啦，咁啊睇下点啦，系咯，我就唔期望啦，喺嗰度嗰度 Pacific Rim 二就调翻转 系。即系点都唔期望，但系点都睇嘅， 点都 睇 嘅， 闹住睇一套 系咯， 系啊，闹住睇咯。 我都想睇下佢点合体嘅，听讲会合体嘅吓。 嗱，我估点合体啊？你怪兽合体嗰边机人一定合嘅。 怪兽要合咗啦，个画头已经。 系 所以机械人都会合。 但你机械 人 我惊佢系 Power Ranger 咁乱咁合穿咯。 系啊，嗰啲咪叫 系 要融合。 呢套真系好 Power Ranger 啊，唔知点解个 feel。 系啊，啲特技都 系啊， 所以真系唔敢。 好惊啊！好惊啊！ 唔敢期待，系啊，系啊，系啊，系。唔敢期待，系咁啊，咁但系呢个忘年水就好正，下星期即系大家一定要， 下星期我哋 系一睇，系我哋会继续讲啦，到时会揭开所有嘅谜， 系 唔系啊，唔会保留，系因为而家始终未大家未睇到， 未上咗， 有啲嘢唔讲 住， 系啦，其实之前嗰度我都穿咗好多噶啦，如果大家真系好想知，你听翻我之前嗰集，但我唔记得几时啦，好耐啦，系咪上个月？ 好耐啦，好耐， 都冇讲过结局嘅，都系 有提少少，我有印象，系啦，有穿咗少少嘅，其实。 如果大家真的好想知道，你有听我先嘅，系啦，咁就下个礼拜会长讲啦。 好， 好， 系啊， 就咁。 好啊，喂，咁我哋就补一样嘢啊，我哋系咪嚟紧个活动啊？咁啊，因为不打 系。系啊，不过因为我整唔切张 poster 啫， 唔紧要，慢慢。 节目出街嗰时都出咗啦， 慢慢。 你讲一讲先。 好，我哋就系叫做试下又试下啦，即系我哋又不停试下啲 另一个节目 叫新方向。今次我哋係試下拍第一以另一個專業啊，就叫做聯辦嘅一個節目。咁啊，拍嗰個就係講唔斷氣啊，即係其中一個專業啦。 冇錯。 咁啊，同佢哋叫做合辦一個叫做網聚。咁啊，兩邊都會一齊宣傳嘅。係 啦。 咁就係個主題就係電影周邊分享會啊，係講任何電影嘅周邊產品啦，包括你攞到嘅舊戲飛啊、碟啊、poster 固然得啦，你中意嘅你我哋同科幻有關服飾 啊。玩具都冇所謂。 衣服啊，道具啊，阿新你之前试下教条嗰支箭啊，斗箭啊，乜都得，咁啊变咗就即系嗰边嘅观众又觉得过瘾，我哋 Sci-Fi 呢边都过瘾，咁啊变两边嘅合办嘅一个网聚，咁样就试下睇下咩环境。咁照计原本谂住我哋今日出 post 嘅两边都，咁但系我未见好张 嘅。唔紧要， 咁可能礼拜你等礼拜听晚啊，或者礼拜日晚。 而家讲下几时嘅？呢个系二月。 系啊，几时就系新年之后嘅初九啊。二月嘅，我惊我噏错， 廿五啊， 二月廿五号星期日，一样系三点， 冇记错，冇 地方冇变，即系旧人就自己上，新人一样信我汽水机等，系啦，三点，冇错， 系啦，咁系啦，个大家出嚟倾下啲电影，因为电影有啲咩储咗，系啦，咁样嘅， 冇错， 系啦， 即 系其实咧，甚至乎系例如英雄本色，咁其实佢系出过一只日本嘅原声生出嘅，哇，如果你有。嗱，我都冇原裝嗰隻，我嗰隻攞翻嚟嘅啫，因為真係買唔到，唔係講笑，我真係喺日本試過揾，係買唔到，已經冇曬啦。係 咯， 係，但我買咗就攞翻， 帶呢啲就珍貴喎。我最多帶阿傑拉啫，我有阿傑拉 咁唔珍貴，攞翻嚟， 攞翻嚟 賺。即係意思，我都冇隻原裝去試啊。咁但係咧係正嘅，因為咧連香港自己都冇出啊。 系，即如果以翻 check 噶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冇，系日本出嘅，但系嗰啲好垃圾啲戏啊，后来嗰啲新啲嗰啲就有啊，系，但系当年真系好多出咧，比较即系，哇，即都觉得嗰时以嗰时嚟讲，哇，呢套戏成套有自己嘅音乐啊，佢都冇出，咁其实真系好可惜，咁啊，但系日本原来嗰时系帮过，即系佢哋出过，咁啊，系，如果呢啲都算噶，系咪？哇，呢啲好正啊，系咪？ 系哦， 嗯，即系电影翻出直情系一定系电影周边一个最， 系啊， 而且好紧要啦，系咪先？沙窝一定系沙窝嘅音乐啦，系咪好紧要？都好紧要噶，所以大家都可以分享呢啲嘅，系啦。咁呢啲都易分享，咁你到时可能播 咪有耳带咯，你中意系啊，带少少或者。 就算你冇嘅碟，你分享个电影配乐本身已经系正啊，系啊。呢件事都已經係值得分享，係啊係啊係啊，就算冇個實物喺手都可以隨時都揾到啦，係咪？呢啲咁好多咁出名嘅電影配樂，係咪？係啦， 冇錯， 嗯嗯，係咯，咁咧，咁呢個到時啊，呢個有排嘅，下個月尾係啊， 係下月尾，新年後嘅唔使驚，預曬你哋初九嚟嗰日，照計就應該都 初十啊，睇翻啊，初十 係啊，初十 廿五號，二月廿五號，初十係啊，係 冇錯。 系啦，咁我应该点都放完假或者去完，即系 去晒旅行啦，拍戏 啦。咁大家可以出嚟倾下电影啊，咁有啲新嘅其他朋友啊，可以嗯 嗯， 好就咁。 好啦，讲完未？有冇其他？ 冇啦。 够皮啦，够皮啦。 好啊，咁啊，下个星期继续，我哋会继续讲无言水啊，同埋讲一大堆啊，嗰啲 I P 点样，即系点样攞翻出嚟玩，其实啊，就是、玩成点咧？到底今时今日，咁我哋对比对比，好唔好？ 嗯， 好。 好。好喂，咁跟住落嚟，我哋会开始讲下啲动漫啊嗰啲嘢噶啦，系日剧啊咁噶啦，好唔好？好啦，好。 一路落啊。 好啦，好，好啦，唔该晒，不打啊。